地新型肺炎病人住院和死亡数字，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增加，但相信之后会舒缓。强调政府十分关注疫情发展，同四月份的时候比较，政府在抗疫方面已经作出更好准备。另外，他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说，没有需要进行另一次全国大封城行动，因为要付出相当的健康代价，例如医疗系统无法向病人提供精神健康治疗和疫苗注射等。他重申，如果国民愿意改变生活习惯，就可以达到阻止病毒扩散的效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0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398亿，是刚刚转了39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3点，升2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1蚊，跌5.5；阿里巴巴253.2，跌2.2；中芯国际41.8，升5.5；斯摩尔国际27.35，跌3.6；美团点评206.8，跌1.4；港交所362.2，跌1.6；小米集团16.88，冇起跌；吉利汽车17.96，升3.6。比亚迪股份83.45，升6.15；汇丰控股37.5，升1.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806，瑞士法郎8.247，澳元5.399，加元5.71，新西兰元5.097，欧元8.77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6。日经平均指数报12648点，升357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803.15美元，卖出180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龙盘苑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龙盘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九龙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了酒或者食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轮选经已完成。 思芬、美美 check， 你哋会俾几多分啲入选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嘅小广播员啊？ 个个啲声演细胞都好活跃，佢哋个个都100分。 成功入围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嘅小朋友，个个都满分啊 ！Very good。 温馨提示各位收到通知嘅小朋友， 记得准时出席《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啦！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嗱，7月13号星期一咧，气温就同你调翻转先嚟个731部队啊，好热啊，而家 31度，气温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嗱，我系嫌佢唔够热嘅啫。 仲 最好可以将佢咧热到咧，成日都话热到杀菌噶嘛， 热到爆炸， 咪咯，又唔觉佢杀到菌咯。 我一早就讲咗噶啦，以唔好千祈唔好话轻视咗啊，即系以为咧夏天热啲嘅话，啲菌系咪会死啊？大大声话俾你哋知啊，而家区区有睇头啊！ 虽然咧紫外线指数系6咧，系为之高嘅，但系咧嗰个紫外线咧系杀唔到菌 嘅。系啊，嗱，我哋不如又问一下，我哋呢几日咧应该会有好多消息会宣布啦，即系譬如我哋等紧咧，即系究竟会唔会今日咧就已经会有。嗰、那個即 係 書展，究竟會唔會取消？ 剛才我聽新聞就話晏啲會有記招嘅，但你唔取消都唔得啦。人哋啲參展商都講咗話唔搞咯，我走啊，我唔運啲書嚟啊。即係講到咁咯，你都仲要搞嘅話，我唯有講聲真係，唉，你真係自得其樂啊！ 即係我哋係咪可以用嗰句俗語嚟解話咧？即係咩叫做輸少當贏咧？ 哦， 係啦，即係如果輸少咗，就当赢啦， 啱啊！ 即系如果今次个书展人又少咗， 书商少咗， 书商又少咗，系啦，即系我哋而家可能要调翻转咁谂，系咪书少当赢咧？如果唔系咧，我听到有啲专家咧都喺度研究，佢话啊，你估如果咧，如果疫情之下搞书展咧，又要有距离啦，咁即系点咧？ 唔系你知唔知佢讲咗一点噶？我真系笑到个嘴裂，我话俾你知，即系 唔准摸书， 唔系佢俾摸书，所以你摸完每一本书之后就用酒精搓手液洗手， 啱啊，咪啱数咯。 佢讲到好理智，但系其实嗰件事唔可能发生噶嘛？ 但系书展里面得一本书、两本书、 十本 即係搞笑喎、啊！即係覺得呢、這個哇，邊個諗出嚟㗎？仲夠膽講出嚟嗱？我真係唔記得咗邊個講嘅。 佢咪話咧，如果真係要搞嘅話咧，除非做到咁樣啊。 其實佢到而家都仲未話唔搞嘅。佢之前都 keep 住啊！呢、這個 weekend 佢都繼續唔同嘅局長又好，主辦單位都好，其實主要政府官員嚇，佢哋都係話要話要搞㗎。係 醫生講咗啦，醫生好權威就話：喂，你要取消喎。係 啦，醫生講，跟住你就會見到嗰啲書展嘅參展商咧，佢哋更加有一個嘅關注組添啊，叫做香港書展關注組啊，就話咧即係之前咧就向咗唔同嘅參展商咧發咗個問卷啦，就話咧已經有成接近200個攤位咧，大約50間嘅書商咧就回覆。全數是 100% 希望書展延期的、就話如果就算有八成的就話大會如果堅持要如期舉行書展的話呢他們是會考慮直接唔入場，又或者係集體退租，並且希望咧大會退翻個訂金嘅。 喂，你都驚啦！如果你要去嗰度看檔咧，但我哋就要從呢一個咧絕望之中諗希望咧。 好，我哋又喺呢個方向行。 唔係因為如果你話佢都真係想如期去搞咧，頭先你講消毒嗰度咧，我覺得我哋而家可以引入咧內地先進嘅措施。 即係咩？翻大陸住嚟又係？ 唔係 面色係嘛？ 唔係嗰陣時咪話咧 人面色。 一嚟人面辨識可能都 work 噶， 嘟下你哋邊個入得場先，跟住可以追蹤噶嘛。 即係嗰個人黑口黑面嘅話咧，就嘟咗佢啊咁樣。 一黃翻黑嘅就唔入嚟。 係啦， 係啦，紅少少嘅都唔得。 同埋另一個咧，嗰陣時候我咪話咧，內地啲圖書館咧，我幫襯過一兩次啊嘛。佢、咧直情喺嗰個叫做出入口位嗰度咧， 係 好早嘅時候啊，即係講緊咧已經差唔多五六年前啦，絕對同疫症係無關嘅。佢已經一早擺咗一步步嗰啲機咧，好似咩咧洗碗 機， 係啦，洗碗碟機咁樣噶，好、搞笑噶。 即係好似我哋係喺泳池行出去嗰個水簾洞咁樣噴曬嚟啊！ 我唔明白洗碗碟機咩意思，佢個構造 係咩？佢喺個出入口位度咧，即係譬如話你借咗本書出去啦， 係 咁然後咧你拎到出去啦，咁你喺嗰個門口咧，本來你就咁嚟牆啦，但係佢又好得意喎，佢就話咧嗱，即係驚咧你借呢本書出去咧，你都唔知道上手邊個摸過嘛，你又自己擔心，咁咧你就可以咧喺。在那里有一步步的洗碗碟机你真的打开、洗碗碟机的 size 跟住你打开然后就将本书摊开摊开摆上去它里面真的有些我没有记错好像有个铝架咁上下咧，嗰啲普通嗰啲网架，好似晾碗碟咁样，即系晾上去，跟住闩埋，咁样就系嘟，佢里边咧就有紫外线啦、热风啦，轰真係好勁㗎！ 我好想被整大部啲， 好搞笑 啊！我自己啊，唔好話人哋，我自己都殺入去燒烤 真 係 真係好笑㗎！嗰陣時我第一次見到，我話咁得意一個係啊，衞生啊嘛 嗱。咁咪大排長龍，除非有好多部喺度啦。 咁又唔一定個個用㗎嘛，譬如你叫我就唔會用咯，我呢啲冇潔癖㗎嘛。而家咁嗱，我就話啦，如果我哋 而家真係會想用啊， 我哋將佢，如果你真係咁想搞書展嘅，不如你即刻引入呢啲機咯，每個攤位咧都有一部。 太遲啦！ 係啊，嗱， 你一 揀咗嗰本書，你話唔該，我想要呢本啊，咪拎入去，砰一聲消一消毒先拎走咯。即係唯有咁咯。 即係咁樣，我相信咧，佢應該都會係啦，即係可能吞，其實吞遲最好唔好取消啦，因為咧，其實對於你嗰啲書商嚟講咧， 即係你幾時啊？咁吞到幾時啊？ 聖誕咯，而家佢哋建議聖誕。 有到聖誕 因為咧書商咧，佢講緊一年咧，其實最大嘅生意咧都係書展 養半年啦，可以， 所以都好大嘅一個生意額， 都係嘅。咁講真，你緊係想，其實即係之前佢哋咁堅持搞，你都聽到啊特首啊一早都有講過噶啦，即係書商佢哋都真係傷亡慘重啊。 正所謂開店有益啊嘛，係咪？ 希望佢哋可以咧搞到呢個書展嘅話咧，令到佢哋嗰個生意啊可以合理啲。但係另一樣嘢要合理嘅咧，就係究竟而家嗰個疫情。可唔可行咯？系咪？ 系啊，即系如果你又可以押后啲搞啦，同埋如果你仲有啲多啲措施咧，譬如有佢如果惊啲书啊嘛，即系其中一样就话惊嗰啲污糟啊嘛。 其实另外其实系你讲， 咁我哋系咪又可以将佢变成咧？我哋好似平时去铺贴买衫咁样咧，你会同佢讲啊嘛？唔系呢件有冇新噶咁样？ 哦， 系啦，即系我哋系咪咧？啲书摆出嚟咧，就不如全部都系 demo 嚟嘅啫， 系 sample 或者咩嚟嘅？你望住咧。啊！我中意呢本字典啊，跟住咧全部唔該，呢本書有冇新嘅？ 或者 入倉再攞個本新嘅出嚟。 又或者咁啦，因為咧而家咧嗰啲麵包鋪咧，以前咧都係一個盤一個盤一包沓包咁俾你夾出嚟噶嘛，先入袋啊嘛。 獨立包裝，獨立包裝。 而家啲書獨立包裝， 即係全部書包膠袋，啱曬我哋呢啲啊！ 就可以演人 本本都想睇嘅， 係啦，跟住哇入到眼花撩亂，一本本都包膠嘅。 唔係，只係攞一本咧出嚟做 sample 咁樣啦，咁跟住就嚇咪可以。 但呢個唔得喎，你包咗啲書包咗膠之後咧。我谂每一个人入去都要包胶，因为其中一个咧，其实好多专家担心嘅系咩咧？喂，如果大家嚟时入边有一个人曾经去过书展，佢确诊咗嘅话。 佢究竟有幾多人？你追蹤翻嗰條鎖鏈啊，真係個傳播鏈啊，是是是你點樣傳播啊？ 就要用頭先阿天嗰招啦， 好驚 人面辨識啦，入到去咧全部篤過咧就先知道。黃耀祖住喺九龍塘廣播道三十號就全部知啦。 唔 係 淨係輸咁嘅話，人都要包膠啊！真係 應該係喎，全部包曬佢 咯，戴手套得唔得啊？ 又食炸雞個手套咯， 係啊，宣布啦！究竟咧書展可唔可以如期舉行啊？大家即係留意住新聞啦嚇。 再唔係參考陳奕迅嘅做法咯。天空光搞一场书展未有人嘅，夜妈妈又再搞一场。 看每出戏，在一起叹每口气，在世上同偕到老的芳味，每分钟也抱紧你，没有一秒共你别离，还携手看着生与死。坐着我着到分享。日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都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坐，一个人从镜内发展恩爱。除非你是我，才可昼夜同在，恋不来，从厌倦里面偷取恩爱。在一起与你工作，在一起与你摸索，两个人同时占有的快乐，每分钟与你挥霍。有一秒没我在旁，还携手看着天空下雨光，坐着我着都分享，日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都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除非一个人同偕到老不靠运气。 陈奕迅啊，与我常在啊！我哋啲网友咧，好快都有通封报信啦。譬如有个听众咧，佢就话：喂，豪仔啊，佢话咧屯门嘅图书馆咧，原来佢话都有头先讲嗰部机啊。即系阿叶咧，佢就话 一模一样嗰啲要叮嗰、那个。 佢话咧天诶屯门嘅图书馆咧都有两部啊。佢话咧一次咧就系44秒，因为好得意啊。佢真 系 好似你揿微波炉咁样咧，佢唔系净系轰一声就算数咧，佢仲有一个有效时间嘅。佢、哦、就话咧可以44秒每一次。咁、咧就但系 Max 咧每一部咧就放得六本书啫咁样。咁、 哦 okay、 因为佢都唔系真系如你成箱摆落去噶嘛。咁、又另外一个听众咧，可能佢就系参展商啊。佢就话咧。 我希望快啲公布啦。佢话佢哋今日已经要搬书 入去啦。因为系啊，人要准备噶嘛，咁就要请咗好多嗰啲叫做书展里面嘅临时，系啊 part time 咁样。 即系咁， 人哋都要 佢谂紧， 出唔出车咧？ 系啦，我出到车，跟住又要搬翻嚟啦，即系就好麻烦嘅。除非咁咯，你全部都卖嗰啲抗疫书咯。 抗疫书都唔 掂，即系你买咗嗰本书嘅话，你唔会有病毒嘅。如果有本咁嘅书，我买噶。 抗疫书系咩书咧？就系、是、疫书加抗进二啲书，加埋就抗疫书。系啦，呢啲你唯有出呢啲书。如果唔系，我惊你揭开本抗疫书咧，第一段就话咧，请保持社交距离咁样。 唔系，即系冇啦。呢个都真系嘅，因为咁咯，佢咪话控制人流嘅。咁你即系好似食肆咁样咩？而家变咗六成啊嘛，咁得唔得六成咁样啊？ 都可以，都可以，咩都可以嘅。 即系你都系靠嗰个人流 嘅啫。但都解决唔到噶，你如果即系，唉。 但啲人喺度排隊嘅時候，你點知邊個叫六成？我入唔入得閘啊？係咪先？ 嗱，你講開排隊咧，好彩啊！即係有啲活動咧，即係可能都話，喂，趁住疫情咧，即係嚟到最嚴峻之前咧，就完成咗佢。因為如果唔係有啲嘢要改期啊嘛，算係啊， 進入緊㗎啦。 係啊，譬如咧，因為呢兩日咧就有呢、這、一個即係嗰個民主派嘅初選投票啦。 係啊， 係啊。嗱、你可以將佢定性為咩咧？就係話。非官方嘅民間投票咧，即係可能你唔好計佢屬於邊個派別，純粹就話咧，喂，舉行咗一個咧非官方，即係咩意思呢？其實即係話，其實投嚟咧就嚴格嚟講咧，就唔係有咩官方承認嘅，純粹大家自己咧，即係話有啲咩人熱心咧想做咧咁樣，佢話都創咗個紀錄喎、 啊。喂，梗係啦，一個自發性嘅 over六十萬 投票啊， 係啊， 即係呢個數目真係好大，同埋嗰件事咧唔同，譬如我屋企可能嗰個電視節目，我選港姐又好咩都好， 啱啱諗起選港姐， 我喺屋企度撳個掣 do 啊，撳紅色、藍色、綠色定係乜嘢嘅話，咁簡單嘅話咧，你真係要出街嘅喎， 冇錯冇錯， 街又要下載程式，有啲咧就有一啲實票啦， 實體票 咁樣，係啦，咁有啲就係要用電腦啊手機去撳嘅話，又有个 QR code 啊， 系， 你只要花心机嘅，30几度、啊，疫情底下，60万人超过，我自己觉得呢个真系香港历史新一页。 系啊，嗱，我唔知咧，我哋个区区咧嗰个即系呢种玩投票嗰个程序点样咧？我嗰度就 系 咁样嘅，我就行过巴士站附近，咁、咧就已经咧佢 set 咗个咧好细嘅档口仔喺度咧，咁啊贴咗几张纸就话啊，我哋呢度就系某一个票站啦，然后你过嚟投票啦。咁、我开头仲以为咧。系咪喺嗰度搞掂晒就得噶咯？咁点知咧，去到嗰度又攞手机又 scan 个 QR code 啦，咁跟住你又输入晒一扎嘢之后咧，其实你喺嗰度投埋噶咯。 系系系。 投埋之后咧，我就系咪走得噶啦？佢话唔系啊，你咧仲要，因为我话我冇show住址证明，但系点解又投晒咧？佢话唔系噶，你要咧嗱呢度你做晒呢度所有嘢啦，咁跟住麻烦你行过对面啦。行过对面咧，就有条楼梯咧，就上去某一个办事处嘅中心里边咧。佢话、你喺上面同啲职员咧再核对一次头先你嗰啲表格，你将你个地址，然后咧你再俾佢扫多次你最后嗰个 QR code 咧，咁先完成嘅咁样。 系 咁即系话咧，好似秘密基地咁样嘅。呢边咧就已经投晒之后，你就嗰边， 系 跟住就行上楼梯度。 唔系讲佢即系咁样分流啫， 分流系 帮助一啲人咧，可能傻下要揿咩咁多嘢噶咁样。 系啊，咁我就上到去咯。如果你直接。上去都得嘅，直接上到佢都会问你，你喺楼下投咗票未噶？我未啊，咁你就喺度再做过啦，咁样。 系， 咁我嗰度嘅程序就咁样，你哋嗰啲人咪咁噶？ 我嗰边又有少少唔同 嘅、 因为咧我就一早都系咧就 check 清楚咗，即系谂住第一样嘢，人哋都辛苦，可能又要排好内队嘅话咧，佢有一啲嘅网上面已经嘅一啲小教学咁样咧，由报章嗰度出嘅，就话俾你知，如果你早啲咧输入咗你嘅个人资料，譬如可能你谂下，即系可能你唔会唔记得你嗰、那个。人名啊、身份證號碼嗰啲， 係咯係咯， 但你即係唔會記得個電話噶嘛，係咪先？ 係啊係 啦，即係咁，我就諗住啊，我早啲做咗，我去到未唔使煩人哋咁多，大家都咁熱又疫情嘅話，大家都唔使排咁耐隊啊咁樣。啊點知我去到我嗰個票站嗰度咧，就發現唔使排隊喎。咁跟住咧，我仲喺度問人，我話啊，我而家撳到嚟呢度啦㗎，係咪咁樣會快啲？佢就話係好好禮貌嘅。佢話其實咧，如果我呢個票站可以填呢個實體票嘅，咁、就話不如你喺嗰邊咧有同事幫到你，可能仲快啲。 覺得你係低科技人士啊！ 而我 想話俾你知，第一時間叫不如你攞紙寫啦，唔好攞手機啦。 我認同，同埋我覺得我琴日個裝扮，因為我跑完步啊嘛，我跑完步戴住帽，咁我亦都有戴口罩嘅，濕濕地咁樣嘅，可能又戴住帽遮住曬好多地方，又遮住。 佢覺得你似 uncle， 唔係佢覺得我可能係啱啱夠18岁第一次投票嗰啲。我講真嘅，因為嗰個票站、 天氣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你俾我講啦，好笑㗎。 好啦， 嗰個姐姐咧，票站姐姐。我想他怎样看都是20多岁而已，但他跟我们， 他叫你弟弟啊？ 不是， 細佬啊，細佬、啊， 我唔記得邊個，我呆一呆，我唔識反應， 跟埋家長嚟投啊， 或者唔係你唔係佢冇叫我細佬，佢教完我之後就話嗱，跟住你咧，你企喺度就得噶啦，呢位哥哥會幫你噶啦咁樣，而嗰位哥哥點樣睇咧，都係廿幾歲嘅啫， 高過你。 高过我好多， 所以就用呢个咯。 喂， 佢又用 外，你估真系浪得去？ 佢又用外表嚟判断啦。 即系几咁样嘅，你又会觉得真系太睇低人哋。头先讲嗰句哥哥，其实啊，就算我啊，佢都话诶，前面嗰个姐姐都会帮你。莫非佢又觉得我系年轻过佢？ 唔系，如果你嘅话咧，你应该系让座噶咯。 即系我意思话，只系人哋一个称呼，所以未必等于你系细 个。我谂嗰个态度，我唔系话我真系生得细，但因为人又戴住咗口罩，又戴住咗帽嘅话咧，其实真系突咗好少地方。小童骨架，真系小童骨架。 但总之都唔使排长龙嘅， 唔使啊，好好顺利啊，好礼貌啊， 都系 应 该唔使啊。 系啊，但我就见到咧，如果你天水围啊、天瑞村啊、 大埔嗰啲嘅 大埔啊， 喺报纸系打蛇饼排长龙。 系啊，嗰啲打蛇饼就真系都好厉害嘅。 系 啊，同埋我觉得算系咁啦，因为咧严格嚟讲，佢资讯咧之前发放起嚟咧唔系咁统一噶，有好多人都会唔知咧，譬如话自己楼下有冇啊，几多点有啊咁样咧，咁但系总。算咧，我哋都完成咗一个小创举啊，一个咧冇乜特别约束力，又系非官方咧，纯粹民间自己投咧。香港真系好中意投票嘅，所以 去练习下啫， 系啊，练习下，练习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新型肺炎疫情社区大爆发，政府应该强制市民戴口罩，市民亦都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在家工作会成为新常态。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日确诊数字一直上升，很大比例追不到源头。新群组在不同屋邨出现，现时在商场以至医院仍然见到有人没戴口罩或者只是掩盖部分口鼻。他认为现时口罩供应比较充足，应该能够落实强制戴口罩措施。何柏良又认为应该进一步收紧对食肆的限制措施，每张桌限坐人数降至四人。在的士上除了要戴口罩，亦都应该打开两边车窗。香港书展将于星期三起举行。主办单位贸发局表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发展，明白市民和展商的关注，将会公布书展的最新安排。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发言人、市民发行社长彭志铭表示，不少参展商今日已经要将书本运到会展，希望贸发局尽快决定书展是否如期举行、取消抑或延期，以免参展商处于两难，不知道是否继续布置场地和运货。彭志铭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贸发局坚持如期举行，相信亦都没有人参加，参展商会损失最少六至七成的生意额。他建议书展延期至圣诞或新年期间举行。民主派过去两日举行立法会选举初选，超过61万人投票。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预计今晚深夜至听日公布结果。钟剑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已经完成点算50多万张的电子票，当中有1000多张重复选票，纸张选票有20000多张，需要时间核对选民身份。有份协调初选的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表示，61万人投票，反映认受性和约束力相当强，参与初选的各方不遵从结果的机会很低。他又形容这一次是61万人透过终极和理非的方式表达意见，当权者要思考以后的管治方式。英国累积近29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44000多人死亡。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说，相信国民在戴口罩方面有良好意识，他不认为应该在英格兰地区强制民众在商店内戴口罩。在克里福特郡，当局要求多达200名的农民自我隔离，因为有超过70名的同业确诊。苏格兰不排除强制隔离从英国国内其他地方前来的旅客。首席部长施雅晴强调，会根据疫情风险作出有关决定，而不是政治因素。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47点，升120点，成交金额55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5点，升284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做噶，腾讯控股548.5升2蚊，阿里巴巴254蚊跌个四，中芯国际42.15升9毫，斯摩尔国际28.4跌2.6，美团点评206.6跌个六。小米集团17.08升2毫，港交所364.2升4毫，吉利汽车18.16升5毫6，比亚迪股份84.15升6.8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85，瑞士法郎0.94，加元1.358，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77点，升386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96美元，卖出1,80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先啦，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仍然有少少挤塞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去回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这一段，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对出。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清水湾道落回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咁喺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去九龙啦，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家的小朋友的情绪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在这些时候，不妨考虑一下熄了个电视或者手机，将注意力摆放在小朋友的身上，花多些时间了解一下他们想讲些什么或者想做些什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琴日啊呢、這个礼拜五六日屋企都发生一啲事情，但系好彩，哎呀，佢真系行运啊，系嗰、那个黑气石已经远离佢，佢行运啊，真系等你高兴。究竟发生咩事？唔知佢自己会唔会讲，不过都觉得佢。哎呀，好彩啊，曾志豪，我哋有请。哎，希望你嘅好运继续嚟，曾志豪。 哦、我哋而家呢啲嘢咧，好简单嘅啫。我哋每日咧仲可以翻到工，而每日翻到工仍然见到熟悉嘅面孔、相同嘅同事，我觉得已经系幸运啦。因为你知道啦，幸福唔系必然噶。快啲唱翻首幸福歌先。幸福快乐其实好简单，预约你要识得。喂，唱埋下半句先得噶。预约你要识得点去，点先系幸福呢？嗱。我今日见到呢单新闻咧，可能会俾到答案你嘅，因为咧嗰、那个歌词就会变成幸福快乐其实好简单，预约你要识得点去演啊，演乜嘢啊？演戏个演咯。嗱咁啊，小弟嘅母校啊，浸会大学咧，咁原来佢就话咧，有志啊，就开办呢一个咧全新嘅课程啊，2020学年咧谂住开办一个全新嘅课程，咩课程咧？同个演有咩关系嘅咧？犀利啦！佢谂住开办一个全新嘅就系、是。环球荧幕演技艺术学士嘅课程啊，咁啊佢谂住咧嗰个规模大概系点样嘅咧？为期两年嘅，希望咧就培训呢个幕前演出嘅人才啦。最理想咧就系成为呢个殿堂级嘅演艺课程啊，为本地咧带嚟更多嘅新星噶。咁啊，咁本来好事嚟噶嘛，系咪？因为香港咧，我哋有演艺学院啊，亦都有一啲可能即系其他唔同嘅团体咧。咁但系大学里边咧，如果有更加多嘅呢一啲嘅元素喺度咧，咁当然系好事嚟噶。咁咧，但好得意嘅，因为咧，浸大电影学院总监文杰华咧，佢就话：，唉，其实咧，佢哋喺准备呢个课程嘅时候咧，都有个担心嘅，系担心咩咧？佢话担心学生毕业之后咧就揾唔到工作，因为咧佢话咧而家香港即系你话真正嘅明星咧，好似都仲系唔系好够啊。以前造星就好得嘅，但佢话唔紧要，佢希望咧呢个课程咧仍然可以为即系有志演艺嘅学生咧带嚟呢一个就业嘅机会啊。咁最紧要系咩咧？佢就话佢本来担心大家揾唔到工。但佢谂谂下，嗱系文杰话讲噶，佢就话咧，但佢认为其实演艺咧，就系最好嘅人生学习嘅技能。佢话其实你每日都做紧唔同嘅社会角色噶啦。佢仲举例咧，佢好似婚姻关系里边，难道冇做戏嘅成分咩？学做戏就可以学识咧点样同人哋相处啊咁样。哦，我又觉得呢点咧就真系非常之咁正确，因为我谂咧到而家我哋即系经历咗咁多唔同嘅即系风风雨雨咧，有边个香港人啊而家睇新闻啊或者望住你周围嘅时候咧，你唔觉得而家进入咗一个全民做戏嘅年代咩？喂，你一系就要惊新嗰个老细唔知开边台戏，究竟新嗰个老细咧佢开嗰台戏系文戏啊定系老定系武戏咧？佢系行左定行右咧？佢中意咩颜色咧？喂！你又要睇剧本，又要睇导演面色，即系基本上咧，而家我哋进入咗咧全民都成为演员嘅阶段啊！因为偶一不慎咧，你知啦，你拍戏 NG 咧就话可以 take 多次啫，但系如果我哋喺现实生活里边 NG 嘅话咧，好似喜剧之王咁样，即系你见到吴孟达讲错一句，周星驰个外卖仔扮得唔中嘅话咧。咁你就出事㗎喇嘛，係咪？嗱，仲有喎，我哋而家呢就嚟进入呢一个即係选举年呢，咁啊无论讲緊初选啊定係之后呢，你应该都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剧本做出嚟，你亦都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面孔呢又会摆出嚟。咁我就希望呢啲演艺课程呢唔係只係教你做戏，最好教我哋点样欣赏一场戏。嗱，我觉得呢个真係紧要㗎。譬如你对阿田呢一啲嘅观众嚟讲呢，过目即忘嘅。咁唔掂㗎嘛，你应该有个人喺隔篱呢教佢点样睇呢场戏。譬如你话俾佢听做戏㗎咋，呢个时候佢梗係扑出嚟啦，如果唔系咁点攞分啫。嘿，呢个做戏㗎嘛，梗係喊啦，如果唔系点样得到原谅呢。嗱，所以我觉得呢个演艺课程呢教你点样做一个演员就有自保嘅效果。如果可以教埋你点样欣赏一场戏，最好揾嗰啲殿堂级嘅导演呢可以喺隔篱一路睇一路教大家，太屎啦啲戏。饭盒冇啊！你出嚟踩场都有翻啲道理噶嘛？哇！咁我觉得呢个课程咧就更加配合晒天时地利人和啦。啊，不过咁样，如果可以配合埋我哋最新中国电影总局里边嘅20个不准嘅话咧，我觉得更加有睇头嘅。稍后时间，如果你攞埋呢一个20个不准，加埋我哋呢啲幕前嘅演技嘅话，应该就可以成为我哋最有香港特色嘅演艺课程啦。 咁讲到演技嘅，你点能够唔数佢咧？系咪？佢净系可以将自己由几廿岁可以变成一个话咩话？啱啱够十八岁入到票站，有人去招呼佢嘅呢个可以话系咩啊？形体动作神情啊，嗰啲叫做咩？形体艺术啊，巅峰状态啊！我哋有请小童骨架成人心智，最紧要咩？佢就系剧帝，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咪住先，咪住先，你小心啲讲嘢啊！好似嗰二十条嗰个新嘅规例里面咧，内地影视咧嗰啲咩影帝啊、影后啊嗰啲咧，好似都唔俾讲咯。之后女神啊、男神嗰啲都唔俾。 系咩？我上次讲系打功夫唔准讲啫，而家都有。 我睇过类似嘅报道， 总之 我哋一齐真系要讲讲。 咁你系小龙骨架定系成人心智啊？ 我两样都系，但系你唔好叫我咩神啊嗰啲，我惊我受唔起啊。睇咗个报道啊，其实睇到嘅时候咧都觉得几惊啊！讲个数字俾你听先啦吓，就话说英国嗰方面啊，究竟啊肥人啊，即系啲人超重甚至乎黐肥嘅情况去到咩地步咧？佢就话咧，原来英国咧就系排喺呢个马耳他之后，欧洲第二个拥有咧最多肥人嘅国家。是有三分二嘅成年人系超重噶，即系三个人里面有两个系超重，而当中咧四分一咧更加系属于黐肥嘅添。但系都会知道咧，有阵时超重人士啊死亡风险咧，其实系比普通嘅人士高咗26% 嘅。所以咧，英国首相咧 Boris Johnson 咧就打算推出一系列嘅计划啊，就是、希望改善到国民黐肥嘅情况嘅。嗱，里面讲到啲嘢咧，即系我觉得都哇！几大胆噶！我哋之前有讲过噶啦，譬如佢哋就话咧，超市咧就打算禁止咧就是、推销一啲唔健康嘅食物啦。点样为之推销呢？嗱，俾你卖嘅，但如果你去到买一送一呢一啲嘅优惠底下咧，佢哋就会形容系推销啦。咁样咧就唔得唔俾咁样噶啦。另外咧仲话咧有机会啊，今个月之内咧就会落实啊，禁止超市唔准就住一啲垃圾食物提供一啲嘅购物优惠，亦都唔可以咧喺收银机柜位附近啊，或者入口处啊，即系我哋而家平时临俾钱嗰啲咧，咪一大排朱古力啊、糖啊嗰啲咁摆晒喺度嘅。佢就话咧就唔俾喺呢啲位置度咧就摆放朱古力或者系糖果嘅促销。食肆同埋餐厅方面咧都可能咧需要有一个新嘅规例，就系话要咧佢哋喺菜单上面标明菜式嘅卡路里。不过咧报道咧就话啦，政府咧就未有考虑喺晚上九点之后咧就唔准啊呢啲嘅唔健康嘅食物卖广告嘅建议咁样嘅。嗱，仲有一系列嘅，佢哋而家都讨论紧，但有机会咧呢个月之内咧就会落实去執行噶啦。我自己咧就觉得嗱，虽然咧英国即系同我哋都啊好近噶啦，因为嗰本 BNO 究竟你续唔续啊，有冇得住啊，拉近咗我哋嘅距离。但系始终我哋嘅旅途啊，都即系仲有啲距离系咪？但如果我哋香港有类似嘅情况摆喺香港度，你又觉得合唔合理呢？所以香港人咧，相对嚟讲啊，不论系超重啦，又或者系黐肥嘅朋友比较少嘅，尤其是以佢哋个比例嚟讲，哇，三分之二嘅成年人，我哋属于非常非常好彩嘅一群啊！但我觉得有阵时咧，即系未必系要影响人哋做生意嘅。但如果有类似嘅情况，提议下我哋，始终糖果啊、零食啊、垃圾食物啊。我哋真係覺得快靚正啊嘛，係咪？又有好味喎，係咪？我自己其實都好中意嘅。但有啲咁樣嘅提醒我哋咧，點樣去食少啲，控制好我哋嘅身體健康嘅話咧，我諗呢個都好緊要嘅。但我都係咁講，如果香港冇呢啲規例，我哋自己有嗰個自制嘅能力咧，咁我自己會係更加開心嘅。风头火势啊！话时话，其实我几少见我呢位拍档咧食嗰啲咩零食啊、垃圾食物啊、朱古力啊。咁但系其实又明嘅，佢嘅正餐食咁多，边有胃口再食嗰啲零食啊？系咪真嘅咧？桂花田， 即系咁，一朝早咧就好少可带零食翻工嘅。放咗工之后啦，哇，就唔可以尽情。不过我多数咧都系食完先翻屋企嘅，系因为免得啲细路咧见到阿妈你有食啊咁样，跟住就俾人话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哋以前细个我都系食完之后先翻屋企嘅，所以系零食系需要喺街食嘅。二 2019至2020年度中小学、幼稚园学期你完结咗啦，因为疫情提早放暑假，有好多学校咧其实仍然喺度考紧试嘅。教育局就话啦，哎呀，学校你可以自行决定继唔继续继续考啦，定系开学嚟紧九月开学考咧咁。嗱，这边厢今日开始放暑假，那边厢小一入学申请就即将开始啦。各位春年啊，九月升小一嘅你哋啊，同学仔，嗱，今年咧你哋咧就安坐家中学习，但系嚟紧咧可能八月、九月、十月咧，你哋要准备出去唔同嘅学校面试啦。哇，唔系啊嘛，咁快就报名啦咩？啊！是讲紧直资小学啫，如果你谂住报呢个津贴小学或者系官学官立小学咧，就未使咁快嘅。但系家长咧做定资料咧都差唔多啦。啊，曾经有校长就话啦，有个大肚嘅妈妈，系啊，佢大住肚，个 B B 都未出世，就已经周围去唔同学校嘅开放日参观。哇，使唔使咁夸张啊？咁啊，个妈妈就话啦，睇定咧，睇定多啲咧，无妨嘅。咁其实如果咧做定多啲嘅资料搜集咧，知道心仪嘅小学系用咩教学嘅话咧，到你小朋友出世同埋成长，你就会了解更多你嘅仔女嘅性格咧，就清楚边啲学校系啱自己嘅小朋友，而唔系不停问学校你系咩类型啊？你就去走去拣啱你自己心水啊？想要嗰啲，因为读书嗰个系你嘅小朋友啊。咁啊，如果错配嘅话咧，你同小朋友都惨噶。嗱，由于疫情咧，到今天咧，比三月嘅时候咧更加严峻啦，好多学校咧都有两手准备嘅。喺今年咧幼稚园面试，其实已经有学校咧已经采用呢个拍片形式去面试嘅。所以咧嚟紧小一入学嘅同学仔家长啊，系啊，你哋都要谂定要帮小朋友拍片交俾学校啦。趁住呢个暑假咧刚刚开始咧，俾佢哋学习惯下喺镜头面前。拍片是什么一回事呢？其实学校方面呢是想跟同学仔呢是面谈啊面试多过呢收集你的片的。但如果不想这么大的影响，大家在防疫的方面呢真是没有松懈啦。希望呢可以呢每日啊那个源头不明的个案可以减少至到零确诊，但是都不知道要几耐日子。疫情严峻不单止影响小一入学面试，其他经济都很大影响的。各位那些呢不是很喜欢戴口罩的你们，其实你都不想病的，入了医院之后你知不知道家人没得来探你的，其实这样又何苦呢？希望虽然天气热，大家都戴回个口罩以策安全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收音机，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收音机，早晨啊各位同学，因为你哋放暑假啦， 我哋又同你哋见面啦， 系啊，好似冇走过咁样啊，今年都好似冇翻过学咁样啊， 系 啊， 今年一日瑜伽三操啊， 我哋喺空中同你哋做瑜伽咯，成日同你哋见面咯。 啊，好啊， 系啦、 啊，你呢啲踢好八十年代，我绝对质疑你几多岁咯。 系咩？ 喺空中同你相遇、啊，你谂下、啊， 我哋 去到呢啲地步、啊， 我哋喺大气电波度同你牵手啊， 系啊，同、啊、你同呼同吸啊， 系啊，大放笑弹啊。 你哋 炸爆你，炸爆你！ 喺呢个暑假咧，可以多多善用嚟听收音机嚟上堂啊！我哋系。哦，我哋系放暑假不停学啊！ 我哋系唔系？我哋系停课不停学括弧暑假版。 系啊。 好啦，我哋今日咧要上中文堂，不过今日呢个中文堂咧， 好深噶， 就系、是、好恐怖嘅今日个中文堂。 点解啊？ 今日咧，我哋真系要家长陪同啊！哎、我哋今日想讲咧文字欲。 就算你要解说下先，即系我系唔知咩叫文字欲咯。 系啊， 同冲凉嗰啲有冇关系噶？ 你 沐浴露嗰啲唔系啊，即系话咧，究竟以前古代咧有冇人因为咧写咗一个中文字，或者写咗一句中文嘅句子咧，就俾人哋睇完之后，特别系嗰啲咧以前嗰啲朝廷啊，皇帝咧，佢见到就觉得话，哦，你作反，于是乎就拉咗佢。 你想攞呢个字嚟笑我嗰啲咁样啊？ 类似啦，咁咧究竟一个中文字，你明明横睇掂睇都冇嘢噶，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会崩口人咯。譬如咧，如果我哋咧立乱讲。矮字咧，我知道咧，黄耀祖叔叔就会成日都咧发烂渣噶啦，咁样咯。 佢自己咧好享受佢嘅高度噶。 系啊，嗱，我哋而家嚟试下睇下， 唔 理你啦，系啦，好啦。譬如咧，嗱， 呢啲系讲以前噶系嘛？ 梗系啦，历朝历代咧，其实佢哋话咧最多咧就系清朝就最多文字狱嘅。 清朝。 咁呢一个咧就好出名噶啦。 而家都有噶，有人好敏感噶。啊，你系咪有青装头啊？系 啊， 都好敏感。 譬如嗱，我哋试下俾你估下啦。不过呢个好出名噶。我哋当热身啦，譬如咧就有人咧试过写咗一句句子，佢就写住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 清风不识字系文字个字啊， 系啦，何事乱翻书？ 哦，点解你又会乱咁翻开本书啊？ 系啦，咁本来好靓噶嘛个句子，即系话咧，你好似见到啊一阵风吹过嚟，本书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咧呢个诗人咧就以人法咧就话。哎呀，清风啊，清风，你都唔识字，你揭书做咩啫？啪啪啪啪啪咁样啊嘛。 哦、 好啦，咁点解都俾人拉？ 吓，咁都要俾人拉。 因为有个清字系咪啊？ 咁跟住咧， 又话佢唔识字咯，就话佢系咪因为你话系清朝啊嘛？ 系啦， 就好似咧隐喻紧。清朝嗰啲领导啊， 即系唔识 字， 系啦， 跟住乱咁翻书， 系啦，嗱呢个就好出名啦，嗱我哋进入咗热身啦，你就明啦。好啦，第二个咧就系深少少噶咯，佢咁样写噶，举杯忽见明天子。 举杯， 即系举起只酒杯， 突然间见到明天子。 明天子系咩嚟噶？ 即系明朝嗰个明字啦，咁样系啦。且把壶儿抛半边，壶咧就系、是、茶壶个壶，酒壶个壶。 咁呢句又点解啊？ 即系话咧，举杯突然间见到，哎呀，见到个天子啊！跟住咧，佢就话啦，不如咧就将呢个壶咧就抌咗佢算啦，唔要啦咁样。 收翻图，你咁叻嘅呢啲中文。 冇啊，咁但系咧，点解都俾人拉咧？ 点解都俾人拉咧？ 佢持久力好低啊！ 系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咧，佢比如明诶嗰个武系嗰个明朝天子，跟住就掉鬼咗佢。 唔系啊，佢咧系话咧呢个系难啲嘅，因为咧、 我谂唔到，我觉得如果咁样都即系俾人哋入到罪嘅话咧、 啊， 都有少少。 佢 话 嗰个武咧，咁即系有个音咧就胡啊嘛，茶壶啊胡啦，咁咧、就变咗好似咧胡人嗰个胡、 哦， 咁又胡即系外族啦， 啊、 清朝外族、哦，佢、 啊、 就话你话胡而抛半边，佢唔系讲个茶壶，唔系讲个酒壶，你讲我哋呢啲外族嗰个胡啊！ 哇，你黐线，你自己对号入座就赖人哋、啊， 小朋友唔可以叫 小朋友唔可以 话 黐线 噶，你又冷静啲啊， 系啊， 粗俗啲又喺度粗口， 佢本来有个再高级啲嘅，下次再同你讲、 啊，好啊， 嗰、 啊那 个真系阴公啊，改错名就都俾人哋锯咗啊！ 地一艘两栖攻击舰发生爆炸之后起火，至少21人送院治理。涉事的是好人查理德号军舰。军方发言人表示，火警在当地星期日朝早8点半发生，受伤送院的包括17名船员和4名平民，他们全部没有生命危险。火警原因有待调查。片段见到军舰火警持续几个钟头，浓烟升上半空，船上大约160人撤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1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8点，升2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6.5冇起跌，阿里巴巴253.4跌2元，中芯国际42.2升9.5，美团点评205.2跌3元，斯摩尔国际29.3跌1.7，吉利汽车18.76升1.16，小米集团17.04升1.6，港交所364元升2毫，比亚迪股份86.35升9.05，汇丰控股37.7升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809，瑞士法郎8.25，澳元5.402，加元5.71，新西兰元5.096，欧元8.77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32。日经平均指数报22,677点，升386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58美元，卖出1,80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黄泥涌峡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咧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噶。重复多次啦，黄泥涌峡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都系受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 坚尼地道来回方向近住合和中心一段就挤塞，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万茂台对出。在九龙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安秀道挤塞，车龙排到去腾龙台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胜利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依台下日新新闻，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见到咩你会好开心？ 我只要见到佢就好开心噶啦！ 我都系啊，成日都想揽实佢唔放。 点啊？你哋见到啲咩咁开心啊？ 虫 哦，虫虫虫啊！我都好中意韩剧噶，嗰啲恶霸嘛。你哋中意边个啊？ 我讲紧我只宠物远远啊， 唔系我只彬彬咋。 逢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阿 Lu 加油爱宠。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20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入面，有很多自然现象，都花了科学家很多时间才掌握到各种奥秘。在日本沿岸就有一种鱿鱼，懂得在夜晚闪闪发光，还只会在指定日子才会现身，点亮整个海湾。而在太平洋海底另一个角落，就会有些圆形图案突然出现。究竟这些图案是有什么作用的呢？一起闯天下大太平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豪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喂，最衰对你。 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 放 show 拜个人。 好啦，11点12分咁上下啦，而家室内气温相对湿度63%，继续嚟个酷热天气警告，热辣辣。 系我哋之前咧喺呢个风头火势嗰阵时咧，豪仔都就做咗个预告噶啦。 冇错， 系啦，因为我哋琴日三个分别地咧，即都有联络下，都见到。哇！呢20条，你知而家咩条咩条嗰啲咧，有个二字嗰啲咧就好敏感噶啦嘛， 唔敏感啦，而家已经 唔敏感，点解啊？ 咁咩要习惯佢又唔使噶？ 唔系习惯，而家都唔系讲廿几条咯，而家讲嗰个三嘅啫嘛。 系啦， 系咯，冇嘢噶。而家 今次我哋讲20条嘅乜嘢咧？20条嘅新嘅指令啊，吓 系咩指令咧？ 系啦，就喺内地啊，就话咧就有一啲啊广传啊，就系佢哋嘅广电总局有新嘅指令，就系话咧20类题材审查同埋规避啊，就俾咗各个嘅影视公司话俾佢哋知咧，嗱，你哋嚟紧要拍嗰啲电视啊、电影啊，就要更加小心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 系， 其实佢哋都好难可以再拍嘢噶啦。 唔系你谂， 再加多你20条俾你知啫，大家。 唔睇，淨係睇嗰啲美劇啊、英劇啊嗰啲啦，唔使睇內地香港作品。 講嗰個卡通片，淨係唔俾你染髮都玩死你啦！ 我上次有上個星期講啊，咪有人投訴，所以咧佢哋咧就好尊重嗰個投訴，係啦，咁所以咧就停播啫，係 啦。好啦，咁而家咧中國廣電局咧就新增20條指引，咁究竟係邊20條咧？有邊條咧？即係可以俾你諗到條橋？是继续拍落去的。 杜汶泽有讲到少少嘅，佢尝试突破嗰条盲墙。 系 啦。但可唔可以呢，即係唔係走法律罅嘅。係你俾咗条規例。我哋就跟住嗰条規例去行。睇我哋仲有点样可以拍到电影同电视出嚟嘅。 唔係因为呢佢有啲規條叫做呢点到即止嘅。有啲咁嘅方向嘅。 譬如第一条呢我觉得呢就唔算好难嘅啫。第一条就话奇幻劇情呢科学角度展示。 啊係啦。即係譬如穿越片嗰啲去玩。 唔係佢未嚟到穿越嘅。佢奇幻劇情㗎嘛就要用科学角度展示。譬如呢上次讲嗰啲咩我怀疑啊嗰啲鬼吹灯上次噏嗰啲啦。你明明觉得哇咁神奇嘅点解会咁 嘅。 麻烦你用个科学 嘅 角度解 釋，其實咧就咁樣行出嚟咧，就話翻俾你聽。 你解釋得到嘅話咧，我俾你拍。 OK， 係啦， 即係你講緊用幾億去搏一搏啊嚇。如果你拍完咗使咗幾億之後咧，你搏唔到嘅話咧，咁就真係輸身家啦。 如果你將第一點同埋頭先阿田講個穿越咧相輔相成嘅話咧，第一個就奇幻劇情科學角度展示啦，跟住第五點咧就話咧穿越故事科學解釋同埋正能量嘅話咧，係咁啊首先其实我觉得 OK 喎，因为呢我哋睇以前细个睇荷里活呢呢个咩 回到未来。 回到未来同埋时光倒流70年嗰啲呢你全部都系时空穿越㗎嘛。但你真系信㗎喎，你真系相信呢佢嗰对未来鞋啊，你又会相信呢佢嗰个疯狂博士呢、 那個、你未解说到最重要点样带嚟正能量，唔系你唔好拍啊，呢个 真系 重点啊嘛。 佢每次个正能量都系呢譬如话回到未来呢嗰啲都系话咩 学识咗啲嘢啦。 係啊，或者话啊过去的时光咩不能追究返啊。一定要即系回到未来嗰阵时候，咪有啲拯救嗰啲啊？咁 Terminator 咪算正能量咯 ？Terminator 未来战士 正能量先。 佢话要即系翻翻去 肥人、啊， 佢就要对付 死人、 啊，佢要对付嗰个液体机械人啊嘛。 但系喺对付嘅过程啊， 希望对付完佢就可以救翻个仔啦。咁样 太轻率啦，你 系咪咁样？ 佢个结论可能系救到未来，定系救到现在？但系最紧要系中间，如果佢咧都有出现过有问题，杀过人啊呢一啲咧，喂唔知俾唔俾噶啦？ 死伤无数噶嗰度。 咁我哋以前 TVB 嗰套咧，周海媚嗰套咧， 回 到 未 家时 同黎明， 佢都系穿越噶。 哦，早阵子都有套穿越片啫嘛，有 Bobby 做嘅。 其实要穿越，全部都可以变咗正能量噶啦，即系话我要翻翻去 穿越之后嘅时代，要有正面嘅作用。 系咯，你就唔好喺度唐朝洪荒嗰啲咩？ 洪荒女， 唐朝洪荒女嗰段就唔得啦。 哦，系咩？ 你要系啲刻苦艰苦，即系嗰啲好刻苦啊。 咁唔得， 即系要去劳动啊， 唔得， 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嗰啲咧就得啦。 咁你咪宣扬咗可能有啲社会黑暗面咯。嗱，跟住第二。如果咧就话禁止宣扬灵物附体啦、妖魔鬼怪啦、轮回迷信啦，全部都唔得嘅。 哦， 系 啲鬼怪 迷信啊，鬼怪，不如嗰啲不嬲都几严格噶啦。 但系咁 样《 西游记》点拍咁样？ 哦， 《 西游记》都有妖魔鬼怪噶。 喂，你《西游记》如果你要开拍嘅话，你又会撞多咗佢另外一条噶啦。 咁《西游记》有牛系咪牛魔？ 因为佢 系 咯，有妖魔鬼怪噶嘛。 但系又讲到明噶，如果你咧系一啲嘅经典故事咧，系取材自于佢哋嘅话咧，剧情啊，不得颠覆，不能够歪曲咗原作嘅精神 嘅、啊，即系唔可以改啊！ 嗱，你又 唔 可以改， 系啦。 所以而家有一啲咧就好难拍到啊。话说其中一部咧就《鹿鼎记》， 系啊系啊 系啦。其实咧就话彭浩翔导演咧想拍好耐噶啦，就好似话三部曲嚟嘅， 一路都唔知道 hold 住咗， 一路都攞唔到个批文，就系因为佢个题材犯咗呢个宣扬中国历史上面封建王朝对外武力征服呢一条啊，所以咧就要改剧本先可以得到再审批。但跟住我个问题就系咯。咁你改劇本，你就犯咗而家嘅呢一條啦， 係 啦，因為而家呢 條係咪啊？ 係啦，你係唔你要跟足原著嘅精神，唔可以歪曲咗佢啊嘛。係 啱 啱。咁我估呢一個應該一世都開唔到噶啦。 佢有兩條咧，啲人成日都覺得咧互相抵觸噶。第17同埋18條咧，譬如佢話歷史劇就要以正史做依歸， 係 人物主線就不能夠咧就係杜撰嘅，即係你唔可以自己搞一個出嚟嘅。咁但係第18條就話啦。 架空题材咧，虚构就要彻底、哦。 嗯， 佢话咧唔可以有任何历史嘅根据摆喺里边、 哦。哦，即系话你要系零嘅，冇牵涉任何历代嘅时代嗰啲。 但 系 佢如果架空题材嘅意思，即系话咧嗰个嘅剧情咧， 即系如果你 本身冇讲到时 啊、 地啊喺边度， 即系冇讲咩朝代等等嘅嘢。 即系佢话如果你要拍一套真剧咧，就要真到底，唔准有假嘅。你要画一套系假嘅剧咧，就要假到底，唔准有真嘅。 咁啱啱我知啦， 通常就真真假假混合而成㗎嘛、嗯、应该係。 啱啱睇大台呢有一套戏呢佢係佢自己创一个朝代出嚟㗎。 系啊， 可以得噶，得噶，咪虚构咯。 系虚构个， 但系你要虚构到一点咧， 丝毫历史根据你都要冇。 系啊， 俾人揾得点嘅话，例如咁讲真，你话你揾咗个唔知咩虚构嘅朝代，嗰、那个朝代有皇帝，可能佢已经都话唔系历史根据， 所以你唔可以叫皇帝。 系啦， 你就叫嗰个咧叫做唔知咩大酋长咁样， 系啦系啦， 一个名嘅， 系啦。但我觉得呢啲都唔系最难。 唔知咩朝代叫总统得唔得啊？咁样 唔系总统又唔知得唔得？嗱，因为佢里面亦都讲咗一啲咧，系唔知对于唔同其他国家咁美化民国 同埋 北洋军阀 系 嗱，你有冇见到嗰啲咧？ 啫嘛，即系嗰啲咩啊？北伐嗰啲人啊？ 唔系北洋军阀啊？ 系啊， 佢讲民国嗰啲啊，因为咧佢之前有几套嗰啲好似话盗墓片咧，佢嗰个年代嘅。背景咧都系讲紧民国时期，咁因为你梗系想 sell 远啲啦。嗱，民国佢又挨近呢个晚清灭亡咧、 啊， 你又会觉得嗰度系有一啲对创作人嚟讲，本来系好好嘅空间嚟嘅，因为嗱，封建王朝灭亡啦，进入民国啦，就有好多嗰啲咩皇宫秘宝啊流出嚟啊，咁咧、你又有现代嘅科技，啲人就会觉得咧用民国嗰个时空咧。你有几多现代科技都好似讲得通，但你又可以有好多咧古装嘅嗰啲元素咧，仲摆里边。 仲可以喺度，系啊。 本来就系对好多嗰啲即系写剧本啊，或者做古仔嗰啲咧， 成日文初片，文初片。 系啦，呢段时间系最俾你自由奔放噶。如果你再去到近代咧，你好难话有只僵尸走出嚟噶嘛。嗯、但你去到民国咧，又好似觉得够远，又有近又有新。但系而家佢就话俾你听，如果你做呢啲， 可以美化民国 嗰 段时间。 因为嗱，呢个系同历史有关。我哋而家历史咧，佢我哋中史一教亲民国咧，就一定系话军阀割据、混战，又或者我哋以前睇开咧，卢海鹏扮嗰个大帅啦，佢咪永远都系咸湿大帅嚟噶嘛？ 许冠 文， 许冠文又有啦，大军阀啊， 边个张卫健都有啦，之前拍过 啊，张卫健已经唔得啦。张卫健有冇美化嗰个大帅啊？ 都有， 佢正面噶， 系噶， 佢亦都唔系讲到话咧，嗰啲军阀全部唔识字啊，即系话如果你表现嗰段历史咧，就话哼，民国里边竟然有咁好嘅学堂。竟然啲醫生咁好，竟然條街咁乾淨，美化。 嗱、我覺得呢一啲咧唔怕嘅，政治題材啊、歷史議題，未必個個都掂噶嘛。我覺得最荒誕嘅係乜嘢咧？我哋講下佢哋嗰啲愛情劇。 呢個真係極 犀利 啊！極致啊！真係 愛情劇係唔可以太甜蜜嘅。呢個係佢哋新嘅條例。 甜蜜嘅定義係乜嘢咧？好個人噶噃。譬如你覺得三粒糖係甜嘅，我覺得四粒糖先係好甜喎。有冇標準嘅？ 唔係啊，簡單嚟講，愛情劇如果你唔甜蜜嘅，你拍嚟做？咩啫？嗱，你个拍到好负面嘅话咧，跟住就会讲噶咯，唔得，你要宣扬正能 量 啊 嘛， 系咪先？ 嗱，佢两个谂埋嘅嗱，爱情剧咁太甜蜜，太甜蜜啦，青春剧就要避开早恋啦、犯罪啦，同埋嗰啲暴力啦，就唔可以喺里边即系有出现啦咁样。咁譬如《红楼梦》可能唔拍得噶咯， 系 《红楼梦》里边都应该会有呢一啲嗱早恋啦，会贾宝玉十几岁嘅啫，同阿林黛玉。咁早恋就已经唔得啦，系咪先？ 唔系、啊，但系佢依正一啲规矩嘅，又话唔可以诶，嗰啲系历史嗰啲。 嗱，我哋唔好讲历史，我哋讲现代啊。 爱情剧太甜蜜咧，琴日杜汶泽嗰个咪几好咯？佢话系咪要拍一套咩爱到分离？唔系爱恋爱到分房瞓，系啦，然后就话一对男女咧，去到最尾咧，原来发现最爱嘅并唔系对方，其实最爱只有谁系第二个，咁咪啱咯。即系爱情不能够太甜蜜。 我觉得 就永远都要 陈可能可以帮到少少。 系啦，哦，唔系我明啦，佢要拍一套咩爱情剧咧？ 咩啊？ 佢拍桂花田与阿华 系 咁嘅爱情故事就 OK 啦，因为里边充满住柴米油盐酱醋茶啦，每日都会见到阿华咧，系啦，民间疾苦嘅阿华每日都以泪洗面嘅，但系佢哋有相爱，但系佢哋有爱，你好难会觉得话好甜蜜。 嗱，但我觉得有 系 啦，或者唔可以 正面冇离婚咯，佢哋依然都相爱冇离婚， 但系佢哋保持一定嘅距离， 保持一定嘅距离， 社交距离 系啦，保持一定嘅距离。 但我觉得另外一样咧，就系演员唔好用，我都系可以帮到嘅。你用机械人咧，终于去用旧式嗰啲，哎呀，呢度有个苹果，我俾你食啊！嗱，咁样应该冇咁甜蜜啦， 即系教育电视， 即系全部都系要咁讲嘢，冇表情嘅，咁就唔会 show 到佢哋系咪真系爱对方各样嘢啦。 是啊，即是他咁兴奋去讲呢句对白嘅，即是话好甜蜜噶咯。 唔系，我记得嗰阵时阿系咪有套叫《苦恋》啊嘛？系咪李 月 华嗰套？ 李华月 哦，李华月嗰套啊嘛。 你嗰套你都有睇啊？ 冇，但系 你又记得 佢《苦恋》系咪即系又每套爱情剧咧，全部都系咁？我依家咁咯。 哇，其实 系啦，其实 你讲多套经典，你一嚟系嚟李华月嘅。 我想问下， 我都想问下。 咁韩剧早期嘅韩剧桥段。 唔得啦，个 cancer 唔得噶啦， 咪符合咯，不能太甜蜜咯， 佢太苦啊，但系太苦 佢冇话不能太苦啊，佢冇啊，佢最后可能都系有正能量，有救翻嘅咁样，嗱，所以你话 但佢哋个苦系嚟自于佢哋爱啊嘛，咁咪即系太甜蜜咯， 你唔会觉得佢甜噶？ 喂，佢哋真心爱嘅，爱到分离，爱到崩溃都爱佢哋， 但系佢系好爱啫，但系佢个爱系苦 嘅， 唔甜嘅。 咁跟住呢个劲啦，涉案剧咧不能够暴露侦查手段，严禁拍坏警察。 嗱，我哋逐句讲啊，唔能够暴露侦查手段。是不是首先咧见到有人死咗，下一场就哎呀我解决咗啦，咁就拍完咗。 唔系， 你冇可以， 你唔可以有中间个调查嘅， 你 嗰个过程。 你试下将金田一摆落去做例子。 即系咩啊？ 金田一啊，究竟系边个杀死我爸爸噶？跟住金田一就话： 唔系，唔可以话俾你听。 佢仲有前面嘅，佢就话：好，我以爷爷嘅名义发誓，系佢做嘅。点解啊？好，我哋节目时间已经够晒啦， 系啦， 咪即系金田一，你要讲俾我听，点解系佢做？ 冇解释， 唔讲得噶。但 系 你唔讲得，你就话我系杀人凶手，你自己问广电总局啊，唔讲得出嚟噶。喂，嗰啲刑事侦缉档案啊，所有嗰啲电子，唔系。佢由二十集变十集咯， 系 一嚟啊，涂大宇啊捉到我贼啦。 由二十集即得翻一集就每次都系有人犯咗案，唔怕我破解咗。有人犯咗案，我又破解咗。 系啦， 得呢两句啫。 点解会凶手啊？咁样， 你又唔会喺中间度咧加埋嗰啲咧阿 Jesse 啊，同埋阿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啊，嗰啲爱情线又唔可以摆落去，太甜蜜啦。 我想问啦，而家咧近排咧大台咧。飞虎一二三啊！ 佢仲话会继续拍喎， 系啊，就咪系咯， 唔系冇问题啊。 喂，佢暴露晒呢个叫做咩啊？侦查手段 cut 咗侦查手段嗰句说话咯，即系嗰啲剧情 cut 咗佢咯。 唔得，佢好多嗰啲秘密、啊。 全部都系话喂，我哋见到贼咧，而家就喺西洋菜街嗰度，跟住下一幕已经系咧嗱，全部双手反绑上晒去啦。系阿 Sir， 你系点部署嘅？真系捉唔到 嗱， 系 啦。 我亦都想好想问下，佢第十三点可以点拍咧？同性恋题材要点到即止， 即 系代表要转为友情。 我中意呢一点啊，真 系。 呢点真系好正，真系。系啦，即系全部靓望啊晚。本来咧就擦出爱火花 嘅。 暧 昧 嘅石女嗰下，大家就揽住孝兄弟，孝兄弟，喺度死咁打个心口咁啊嘛。 其实我当你一世兄弟啊，朋友，我当你一世，就要转咗咁样啦。其实咪即系梁祝啊？ 咩啊？ 即系梁祝咯。点 会啫？ 梁祝， 梁祝你啊嘛。梁祝开头佢 梁屋添， 梁屋啊，龙屋添啊！你谂下梁祝本来嘅剧情，佢系唔知道对方阿祝英台系女人嚟噶嘛，佢而佢系男人嚟噶嘛，咁然后佢对佢有爱，佢咪阿即系我睇吴奇隆版本噶嘛，吴奇隆就 系 噶嘛，我唔得噶唔得噶，我点会对佢会谂呢啲嘢噶？ 因为 系 啊，有呢方面嘅 系啦，即系其实咧，吴奇隆嗰阵时佢已经知道呢条规例噶啦，佢就唯有说服自己 友 情 系啦， 好兄弟，我哋一齐除衫冲凉啊，即系最多系咁嘅啫， 系 就唔想有更进一步嘅。 梁祝系一个男宝， 唔系咁即系春光乍泄，如果叫阿王家卫再拍过， 哇唔拍佢呢个实得。佢咩都剪晒噶嘛， 系啊， 咁你冇事都未出得街咯。 唔得，佢唔可以斋剪，佢影住阿哥哥同埋梁朝伟喺个尼加拉瓜瀑布定系尼亚拉瓜瀑布，揽咗一轮之后咧，佢要补翻 shot 嘅就话：哦，其实我哋好兄弟嚟嘅啫。 跟住咪 就完啦，就要补一句，可以叫梁朝伟补一句：我哋好兄弟。 咁个名都要改啦，唔可以叫春光乍泄咯。我觉得真系。 跟住就播友谊晚上。 系嗱， 啱啱啱，唔好播，唔好播有春光乍泄，就真系变咗啦。系啦，播一个朋友啦， 仲系春光乍泄。 系啦。 嗱，有一啲嘅记者朋友咧，都有问过啊，喺内地啊唔同电影公司嘅高层嘅，佢就话咧，嗱，今次咧二十条咧系指引嚟嘅，未正式咧推出一啲官方嘅条文嘅，只不过咧想提醒下大家选择题材嘅时候咧。 可以小心啲呢啲嘢。但如果有呢啲嘅即係條例喺度嘅話咧，有一啲嘅電影拍咗已經好可能唔上得啦。 啊，咪咁去剪咯，剪翻啲嘢咯。 話點剪啊？譬如其中一個咧就係關錦鵬電影導演啊拍咗呢個八個女人一台戲，中間咧就有呢個同性戀嘅內容嘅，佢哋估計咧應該就大力啲去改噶啦。 改咯咪即刻。 剪咯，係啊。 但如果你套戲拍咗咁嘅話，咁點啊？如果唔係你點改啊？ 我中意阿杜汶澤講叔叔嗰個咯。佢哋最尾两个唔系同性恋啦，系叔叔咯， 即系咩啊？ 亲情咯， 亲情 变咗亲情咯。你所有嘢去到最尾变咗亲情，我觉得几好啊！呢条桥 OK 真系。 我想话咧，真系咧，唔系即系我对有关方面咧要负责去检疫，即系要检视电影嗰啲工作人员犀利嘅。 向佢致敬，我都觉得。 我真系向佢致敬啊！ 佢攞咗呢廿条， 系 啊， 呢啲人系新增嘅咋？ 新增咗廿条啊！ 即系其实佢有过，我谂相信有100条啊，喺啲咁样。但是即係如果通過咗咧，佢哋都真係好傷腦筋。 佢哋唔使通過 開大會啊！ 佢哋淨係咁樣放咗風出嚟，已經冇人夠膽做啊！要執行噶啦， 我哋話即係當佢遞交，即係有人遞交嗱，我想上架呢條呢套戲。當佢哋嗰啲工作人員嚟睇套戲嘅時候。你估佢用 咩睇呢套戲嘅？ 你係咁講，拉佢 生存大逆不道 喎！冇講落去， 你話睇呢套戲喎？你我頭先諗過啦， 戴口罩講嘅。 所有愛情劇都播呢做主題曲， 係咩啊？ 就一定冇問題啦。壞人又播呢首做主題曲，所有都播呢首做主題曲，你沒有好結果。一定唔甜蜜， 唔 得啊！你冇咗正能量啊！而家 你同壞人講啊嘛，你沒有好結果，啱曬啊！我覺得。 别走这样近，被人抛弃的女人残忍，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伤我，见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但求天会追究这。男人仍相信有场好戏，命中已注定等你，报应日渐临近，来清算你最狠。假天堂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残忍。当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新型肺炎疫情社区大爆发，政府应该强制市民戴口罩，市民亦都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在家工作会成为新常态。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日确诊数字一直上升，好大比例追不到源头，新群组在不同屋邨出现。現時在商場以至醫院仍然見到有人沒有戴口罩或者是遮蓋部分口鼻。他認為現時口罩供應比較充足，應該能夠落實強制戴口罩措施。何柏良又認為應該進一步收緊對食肆的限制措施，每張桌限坐人數降至4人。在的士上除了要戴口罩，亦都應該打開兩邊車窗。香港書展星期三起舉行，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說，現時疫情反覆，明白主辦單位面對艱難決定，但今日對參展商是關鍵期，因為所有出版商都要在今日進場佈置，不少中小型出版商感到憂慮，期望政府能夠聽從專家評估，盡快作明智決定。馬逢國表示，除了參加者面對風險之外，會場內人員亦都面對感染風險，已經有參展商為保護員工考慮退出書展，如果主辦單位決定停辦，希望政府做好善後工作，給予支援和補償，日後復辦書展提供長租支援，協助業界渡過難關。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应对北京政府的举措选项有限。报道引述美国华府官员和分析报告，指出美国若果采取针对香港金融体系的措施，可能反而对美国、西方或者香港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伤害，限制对港贸易亦对中国政府的影响不大。美国政府上星期宣布就涉疆问题制裁四名中共官员，中方表明会以对等的措施回应。华尔街日报有报道，华府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公布新一轮对华制裁方案。美国佛罗里达州单日新增超过15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破纪录，另外再多45人死亡。当地对上一次破单日确诊纪录是今个月4号，当日有11000多人确诊。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华特迪士尼西街周末重开，外界忧虑加重疫情。美国在星期六单日新增超过66000宗确诊个案，亦创新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今个星期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96点，升241点，成交金额820.5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426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2点，升37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8蚊，升个半；阿里巴巴253.8，跌个六；中芯国际42.35，升个一；美团点评206.6，跌个六；吉利汽车18.94，升1.34；斯摩尔国际29.25，跌1.75。小米集团17.32升4.4，港交所364.6升8，比亚迪股份87.2升9.9，中国平安88.6升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83，瑞士法郎0.94，加元1.357，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708点，升418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56美元，卖出180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龙翔道天桥啦，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德福花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啊，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德福花园对出。咁较早前黄泥涌峡天桥去翻洪水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咁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近住龙窝村呢一段咧就挤塞。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跟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手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哇，咁快又到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刚刚啊喺上个星期五。教育局就宣布各位同学提早放暑假，耶！哎，这个耶是同学仔的耶，那爸爸妈妈还耶不耶呢？其实过去四个月在家庭里面都发生不少的事情，今日开始又会不会重蹈覆辙？在照顾小朋友的事情上面是不是一言难尽呢？ 喺疫情来势汹汹啊，呢、这个日数啊吓，哎呀，确诊数字真系咧，呢、这个肺炎个案不断上升嘅，但系家庭和谐嘅指数会唔会继续上升咧？定系个嬲猪发脾气指数会上升咧？吓，我睇下啲两公婆屋企发生咩事啊？ 啊喂喂，阿老婆，阿女咧今日开始放暑假，你安排咗啲咩活动啊？补习嗰啲嘢未噶？未咧要快噶啦， 快啲快啲，你又快啊你？你琴晚唔快， 你成日都叫我唔好咁快噶， 咪就系咯，你不嬲都中意快， 啃亲啊嘛， 点快啊而家？ 做乜嘢啊老婆？ 啱啱先话提早放暑假咋、啊，我自己份工都未搞掂，我话俾你听啊，仲有时间安排个队嗰啲嘢咩？你真傻啊你啊真系、啊！ 老婆，我都想冷静啲噶，但你要知啊，如果我哋搞唔好嘅话咧。一阵嗰间，我阿爸我阿妈又会烦你噶啦嘛， 烦咩啊？ 佢永远都系烦你嘅啫，而家我系帮你嘅啫。万一佢哋嗰啲老人家咧见到我哋搞唔到啊，搞唔掂啊，佢哋又插入嚟噶啦， 你同我 手入嚟噶啦， 你同我啊 咩啊？ 好耐都冇搞啦， 咩啊？搞咩啊？ 阿女啲嘢啊？ 哦，咁又要搞啲阿女啲嘢嘅？ 哼，老人家中意凑孙啊嘛，咁不如我哋将阿女俾老爷奶奶凑，等我哋过轻松嘅日子，你话好唔好啫？咁佢哋搞咪我哋自己搞我哋自己咯。 哇，老婆你真系咁讲嘅嘅真系， 好唔好啫？ 我觉得好啊，不过你平时唔会咁讲嘅啫。嗱，而家你记住啊。是你要求阿女去阿爸阿妈嗰度住几日，一阵间咧你发现阿爸阿妈咩照顾得唔好嗰样嘢咧，你唔好发脾气就咁走人啦 吓。哎呀，你傻嘅咩？我发脾气使乜用佢嚟做理由啫？我大把啦。 咁又系呢个有真相嚟嘅啫。 嗱，老公啊，就咁样啦，我哋就送阿女过去嗰度住几日啦。哦、你帮阿女执嘢 ，O 唔 OK 啊？ 哦、好啊好啊，咁几时去啊？我通知定我阿爸我阿妈，佢哋好紧张噶。 你几时得闲咪几时去咯？屋企冇咁个人，我觉得。我哋仲方便啲、啊， 你好似自己突然之间身体有啲虚弱咁嘅，你 去执嘢啊嘛，唔使执屋企啲嘢啊，死佬！ 好啦好啦， 哇，真系少有呢啲家属，真系少有啊！竟然肯将个心肝宝贝女俾阿爷爷嫲嫲凑啊，唔知佢顺唔顺利呢吓？ 拜拜，爹哋妈咪，你哋得闲呢，你打电话俾我，我挂住你噶。 妈妈，我肚饿啊！ 啊，肥妹仔啊，好中意肥妹仔，我个乖孙啊！哎呀，你想食乜嘢啊？ 食烟。 吓、啊？食烟啊？唔系话食烟啊？我就 肥妹仔啊！你啲烟仔呢，就留翻俾大人食，最好都唔好食啦。小朋友唔掂得呢啲嘢噶，其实大人都唔食啦，病同咳噶，你唔好吓阿爷啊！ 唔系喎，爷爷，哦，爷爷妈妈，爸爸妈妈每个星期都会俾一包我食噶。 啊，我见晕啦，肥妹仔啊，你等一阵先啊！ 系啊， 爷爷你。你快啲问下佢爸爸啦！ 啊，好啦好啦，我打个电话先。喂，你有冇搞错啊你啊？你俾烟吓，我哋阿孙阿肥妹仔食，你点教人哋个女啊？你啊，自己个女你都教到 佢。阿爸，你讲咩啊？ 烟啊！ 我谂肥妹仔系话想食烟仔饼啫，我点会俾个烟我个女食啫？ 妈妈。是不是没有烟仔饼啊？咁我食冰都得噶。 我好激动啊！我谂我要打电话俾我新抱先至得啊！啲啲，阿伟，新抱 咩事啊？奶奶， 你识唔识做人哋阿妈噶？而家肥妹就话要食冰啊！哎呀，你两公婆究竟屋企啊，做我啲乜嘢啊？ 奶奶啊，肥妹仔啊，佢系话咧想食冰。麒麟啊，即系食 ice cream 雪糕啊！ 吓死我啊！ 哎呀，佢咁细个，净系识讲单字嘅咋，你唔使大惊小怪啊！ 佢真系识系识讲单字。 系啊，其实佢之前话食烟咧，都唔系食烟仔饼，佢食烟肉汉堡啫嘛，谂住。 烟肉汉堡。 你真系知食到肥妹仔咁肥就梗系食嗰啲嘅啦。 唔好意思啊，奶奶啊， 辛苦晒你咯。 讲一半唔讲一半啊，都系你嘅问题啦，你点教女噶？ 我已经收咗线啦，拜拜。 收我线。 唉，老公啊，你呢有冇话俾老爷奶奶知我哋放假去住酒店㗎？ 哇，老婆梗係冇啦，我听晒你话㗎，带咗阿女去阿爸妈嗰度屋企呢，之后我哋订酒店㗎嘛，阳光海滩泳池酒店按摩，见到你个样我直情觉得哇嗨。好青春，好活力啊！你 我哋点到即止啊！我哋跟翻规矩噶， 我哋又唔系啊！我哋跟内地嘅规矩噶啦。咁你同个写剧本个讲啦，我都系睇住剧本演绎噶。 好啦好啦，你仲想讲咩啊？ 总之，肥妹仔应该要个细佬妹嘅，我觉得。 我惊你唔得、啊， 讲清楚咩唔得？ 你世纪骗案、啊 啊，你又知道、啊？ 我都唔知边个知啊！ 我突然之间变装都变咗大军佛咁。 乖孙啊，食饭啊！嫲嫲问你要唔要甜品啊？嫲嫲整咗芝麻糊啊！ 啊，嫲嫲， 哎。 你头先讲咩甜品啊？ 咩啊？ 芝麻糊系咩嚟噶？ 吓，芝麻糊你都唔知系咩？你未食过噶？ 啊，乖孙啊，过嚟啦，爷爷同你玩个包剪答啊！ 咩、啊？爷爷咩叫做包剪答啊？又唔知哦，唔识玩、啊。 不是吧？你爸爸妈妈冇同你玩过包剪答？ 算啦算啦，系咁啊，唔玩啦啊，肥妹仔啊，嫲嫲叫你冲凉啦。 我唔冲啊，我唔冲啊，冲唔到啊！ 咩冲唔到啊？呢度未有花洒，有水未冲到啦。 冇缸缸，冇盆盆，冇鸭鸭，唔冲啊，唔冲啊！ 肥妹仔啊，咁而家呢度有花花，有洒洒，有水水啊嘛，你讲咩？哎呀 ，sorry sorry 啊！ 我要妈咪，我要妈咪啊！ 嘟嘟。又是我啊，新抱，我是你奶奶啊。 奶奶点啊？ 真系有少少啊，就嚟爆血管啦！究竟你哋两 公婆？我帮你 call 医生啊！ 哎呀，咁啱啦，你做到我医生，你解答我问题就得啦。究竟你哋两公婆平时点教肥妹仔噶？点解咩都唔识嘅？人哋隔篱屋啊，嗰、那个细眼仔啊，眼细佢好靓仔嘅，同埋佢咩都识。 做咩啫，奶奶？咁你咪照顾隔篱个细眼仔咯。 啊！你个心宝，你盯住我啊！ 你过嚟帮我换片咯。 你冇犯到个二十条啊？你 冇、 啊，以下犯上啊！你 我而家就得翻你个仔个条咋？ 边条啊？ 头发 吓。啊 做乜揸住条头发啊你？ 哎呀，你唔好净系成日问我先得噶。你个仔啊，佢乜都只要个工人姐姐。咁我又早出晚归赚钱供楼，如果唔系边有咁多盆盆鸭鸭俾个女玩啫？ 哎呀， 哎呀，你估我想肥妹仔咁嘅咩？ 家嫂啊，你听我讲啦，我唔系话你噶，我话你知咋。 讲啦， 肥妹仔要去学下嘢啦，唔可以净系只要嗰啲工人先得嘅，好似废咁啊！ 佢咪成日学咯，佢咪学工人咯。 妈妈妈妈，我听到爷爷间房有个姐姐喺度叫啊！ 咩啊？咩姐姐啊？我哋冇工人姐姐喎，我听唔到啊！你自己去玩啦，嫲嫲睇下咩事啊？哎呀， 咩事啊？ 又系我原来 咩事啊？ 老公啊，我是嫲嫲。 咁点啊？ 我要嗌自己个名字，我惊我乱啊！呢房度做紧咩啊？肥妹姐话听到有把女人声喺度叫啊！ 哎呀， 开门嚟睇下咩事？ 冇嘢，你自己望下。你望下啦，电视剧之嘛。我教细声啲咯。 你睇紧咩电视剧啊？电视剧会有女仔嗌嘅。 好，心声时间到。哎呀，你个死肥妹仔！对耳仔咁厉害嘅，平时我都系咁样睇噶啦，我净系睇嗰啲阿姨啊，吓三上阿姨啊，老婆听唔到啊，呢个肥妹仔嘅耳仔点解咁样全部听到 晒？老公，我听到你嘅心声啊，你讲咩啊？ 心声都听到。 哎呀， 你等我搵翻个音乐出嚟先啊！ 唔好嚟啦。 哦，哎、你继续讲住先啊！ 唔系啊，到阿爷爷讲嘅，你要打电话俾你个仔啊！ 哦，有啦有啦有啦。哎，衰仔。你舍得翻嚟凑翻你个肥妹仔走边啊？你啊 咩啊爸？你唔系好中意凑孙嘅？而家我老婆冇扎型啊，我搞到佢好开心添啊！你咧，你继续咧去凑孙啦，开心啊！你哋两老 我而家唔系你老婆扎唔扎型啊？ 咩啊？ 系肥妹仔日日喺度话唔识呢样，又话要玩嗰样，我冇气力同佢玩啦吓、啊！我陪佢咁多日，我咁多晚我都搵唔翻我阿姨啊！而家吓，啊、你阿妈都病埋啦。你要快啲抽翻佢走啊！你抽翻佢走啊！ 哇，香港地，哎呀，真系现实生活好悲歌啦！两公婆想搵啲时间轻松下，都要谂计屋啊屋企人啊帮手抽佢个小朋友。哎呀，家庭咧就更加出现啲教导啊、照顾问题啊，多多烦恼。唉，会唔会令到新一代唔敢再生 B B， 同埋喺新一轮疫症提早放暑假，又唔会有继续影响你哋咧吓？ 诶，唔唱咯， 便会心 系啦，系莫文蔚系啦，喂，真系一回家就发现啲咁嘅事喎。 啊，即系其实咧，因为疫情又开始啦，咪咧，跟住提早放暑假啦，真系冇戏唞嘅。我即系发现咧，有啲家庭咧，即系譬如啲细蚊仔，嗱，因为即系讲紧即系限子确讲有细蚊仔嘅屋企咧，如果两公婆冇细路嘅，其实可以轻松松，根本冇事发生嘅， 系 咪？只系我再唔再出去食嘢嘅啫嘛。但系咧，原来即系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其实佢真系懊恼嘅，唔系个个负担得起请工人姐姐，系咪？咁你要有屋企人照顾，咁究竟边个照顾？同埋，喂，认真啦，两公婆都要轻松下噶嘛。 系啊，我听过咧有个实例咧，系啱啱发生嘅。咁咧，佢亲戚，即系我个朋友嘅亲戚咧，喺台湾。咁总之突然间有急事咧， 你讲到好远，我朋友个亲戚， 我真系噶， 其实我哋成日都讲我朋友咧，即系其实自己嗰啲嘢嚟噶嘛，即系你讲到咁远，我信你， 真系信我朋友个亲戚喺台湾，佢就话因为有急事想佢哋翻去嘅，咁但系咧而家翻去就好麻烦噶嘛，你首先要隔离啦，二嚟咧就系佢话。咁屋企个细路点算呢？因为嗱，佢就自己翻去啦。咁如果佢真系要翻去，咁可能得翻佢太太去睇住。咁太太要翻工噶嘛？咁你但系而家你唔系话阿老婆帮我挨三日啦，我三日系就翻嚟啦。佢而家你一去就十四日， 系 翻嚟又十四日。 系 佢话咁我咪真系要我老婆自己一个人搞掂成个月咁样。咁系好头痛嘅，即系佢喺呢一刻咧，之前仲未完全放假咧，佢就有。另一個頭痛就話死啦，咁翻學可能仲有啲考試，咁點算咧？到而家完全停課啦，佢亦都有第二個頭痛就係、是，咁連更加連嗰半日都走掙唔到啦。 係啊， 所以佢就可能呢啲事情佢就會棘住咗，未必可以去到咯。咁啊，係難㗎啦，即係唔知點算啦。 乜有四大長老咧都好啲啩， 係咪 咁但係有四大長老嘅時候咧，你送啲仔女去阿爺嫲嫲或者公公婆婆屋企又係論盡嘅，因為你知嘅啦， 大家嘅教法有啲唔一樣。 教法唔同一樣啦。同埋佢哋都會真係有比較，即係啲老人家會同其他啲細蚊仔去比較咧，跟住就俾説話你聽。因為有啲真係好醒目嘅，因為嗰啲咧，譬如冇工人姐，唔係啊，嗰啲細蚊仔我講緊， 我知 冇工人姐姐嗰啲咧，佢真係好細個咧，嗰爸爸媽媽已經教你自己去廁所啦，自己清潔啦， 又未必一定 係 同有工人姐姐有關嘅。我都有朋友有工人姐姐，嗰啲女都搞得好叻㗎， 容易啲咯。即係可能佢講緊一般啫。 其實係睇下嗰個家長本身點教咯。 呢個都係緊要嘅，所以咪換嚟成日。俾阿爸媽打我嚟，點啊？你個女點噶？咁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因為佢唔曉得嘅時候，佢緊張 啊嘛。反而我又聽到好多例子係調翻轉嘅喎，好多時候咧，反而係阿爸阿媽咧就教到個女，又譬如有自己嘅仔女咧，有自理能力噶啦，可能嗰啲三四歲嗰啲去廁所識自己搞掂噶啦，各樣嘢。去完阿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度住之後咧，反嚟就咩都冇，因為咧。爺爺嫲嫲其實又唔可以怪曬佢哋嘅，佢哋本身唔知道究竟佢有冇自理能力噶嘛，跟咩都幫啦，啊沖涼我幫你，去廁所我幫你，換衫我幫你，食嘢我餵埋你咁樣，一去完爺爺嫲嫲轉翻嚟，本身學咗嘅嘢打回原形咯。 有陣時係調轉四大長老咧，就算你識咧，佢會覺得好耐冇見啊嘛，覺得如果我可以為個孫仔孫女服務咧，佢就好開心 嘅， 所以話 即係好樂意做嘅。 我嚟喂咩？ 係啊，點解俾我喂啫？哎呀，好耐冇喂過啊嘛，咁樣我老婆又唔俾我喂啦。 係啦係啦，哎呀，俾第啲人我喂嘅啫，真係。 重點來啊！ 係啦，所以又唔出奇嘅。反而你話去咗四大長老屋企咧，有時可能係 即 係會逆轉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四大長老係真係幫你解決咗一啲問題嘅喎。係 啊，嗱，所以如果你咧話四大長老係咪可以幫你解決咩問題咧？除咗疫情之外咧？佢可能真可以幫你解決愛情問題㗎， 例如 即係如果你話一家四口，突然間可以有兩日咧個仔女唔見咗一陣嘅，咁啊得翻兩公婆，起碼你眼望眼嘅時候咧，平時開口就話啊老公啊換片啊咁樣，而家可能就話啊唔使喎，會唔會跟住變咗老公啊睇片咧咁樣， 或者？唔換啦，我哋唔換片，我哋換衫啊！ 係啦，係啦，即係你可以做第二啲嘢噶嘛。 認真喎，因為咧，即係你咪睇笑話啊，係啊，屋企有個工人姐姐，或者同阿爸阿媽一齊住咧，係一個梗係好啦。嗰啲阿爸阿媽有啲仔女同一齊住，但原來咧，可能住得一排嘅時候咧，係會整整下你兩公婆，好似阿豪仔話齋咧。冇咗个爱情啊，即系因为大家唔可以喺屋企， 本身空间都已经唔大， 你谂下，即系喺屋企你唔可以挨笨笨个老公啦，老公又唔可以手多多，即系可能挨住搭住老婆，即系因为你有姐姐望住啦，有阿爸或者阿妈外父外母喺度啦， 会唔会同姐姐讲 come on？ Join，Join啊，Join咩啊？你讲清楚啲咯。唔系，Join咩啊？Join咩啊？Join，即系一齐睇电视啊。Join啊，我哋一齐，我嚟，我翻到咁样啫。因为咧，其实咁样咧，即系因为家有屋企规矩噶嘛。咁你入到房，咁你有几时？即系你冇理由个个喺晒听，成你两公婆入房。 我想讲，有啲嘢你可以自己。自己做 唔得，唔系啊！就算有啲嘢你阿爸阿妈面前唔做得嘅咩？即、就、系、是、你想揽住阿华，即系阿爸阿妈喺度啊！ 冇咁容易噶， 你死咯！可能咁 你西人啊嘛， 我太开放。喂，但我想讲呢一个开放，我都系值得。推廣嘅 又真係、哦， 因為其實嗱，阿爸阿媽可能見到我咁樣做嘅話咧，佢哋可能都會唔介意喺我面前大力啲拖住佢老婆，即係我阿媽隻手。喂，呢啲係要表現出嚟，要表達出嚟噶嘛，互相影響 啊 嘛， 唔容易。 係嘅，因為咧，即係我哋叫有一個中國人嘅諗法咧，就係呢啲嘢咧都係要收埋做嘅，唔會 咁唔 係 啊話，你搭下個老婆個膊頭變成人話代表咩？ 搭膊頭 OK， 但係你話如果所謂咧親力啲啦，即係譬如好簡單，你喺後邊攬住你老婆條腰，咁可能對好多女人嚟講，要覺得話喂冇啦， 老爺喺度望住我， 係啊，但係呢句咁似啲妹仔講咧，老爺唔好啦。 俾大少奶知道唔得掂。 我琴日咧就睇到有两单新闻咧，我喺中旅都有讲过下，但我觉得咧同呢个主题好相关嘅。佢就话有个台湾有个香港咧，都试过有个案例就系话咧，佢个老公啊嫌就话B B 太吵，就唔肯同个老婆瞓埋同一间房， 系 佢走咗去奶奶间房度瞓。 吓 系啊， 奶奶即系 嗰个做阿妈 阿仔瞓翻自己阿妈间房，但个问题佢哋一齐住啦。佢夠膽死同佢老婆講話咧，我嫌阿 B B 太嘈啊，我夜晚同你好難一齊瞓到覺啊。咁點啊？死佬你想做咩啊？我過阿媽間房度瞓喺隔離。哇！跟住就發咗癲啦。咁然後有第二啲咧，有第二個 case 係香港嘅，就嗰啲姊妹喺討論區就話。佢成年冇搞過我咯，完全對我冇興趣。係 咪嘅事？即係話生完小朋友之後咧，我都有睇到報道。 係啊，生咗兩個咯，嗰個就係即係全部都係同呢啲有關。咁佢哋都有啲方法，就話使唔使製造翻啲二人世界啊、空間咧？ 其實要嘅，我覺得即係浪漫係由自己營造嘅。有小朋友咧，有小朋友嘅開心。但當你所有嘅集中力咧，成日都喺度討論啊個女去邊度讀書啊，阿仔去邊一度發展啊，啊嗰樣嘢嘅話，嗰個感情係容易會凋淡咗，製造出嚟啊！ 成日都系好似变咗喐亲手就听打咧，屋企咁多人咧，一掂就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 系啦系啦， 系啦，跟住阿女就话啦，爸爸你只手做咩啊？咁样冇嘢 啊，系啊， 冇嘢， 摸住阿妈妈个膝头咯。 但系妈妈喺听，你摸住嗰个姐姐嚟嘅，边 个姐姐讲清楚啊？ 边个姐姐啊？你姐姐啊？所以咧就真系吓，疫情之下，唔知你会唔会多翻少少爱情嘅空间呢？ 六十人撤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喺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5点，升237点，总成交金额8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2点，升3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7蚊，升5毫；阿里巴巴254.2，跌1.2；中芯国际42.3，升1.05蚊；美团点评205.6，跌2.6；吉利汽车19.1，升1.5；斯摩尔国际29蚊，跌2蚊；小米集团17.2毫2，升3.4；港交所364.2，升4毫；比亚迪股份86.5，升9.2。中国平安88.6，升7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51， 英镑 9.81， 瑞士法郎 8.252， 澳元 5.402， 加元 5.711， 新西兰元 5.095， 欧元 8.7801。 每百日元对港元 7.25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0.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710 点，升419点。港金现价报 16,680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3.24 美元，卖出 1,803.9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咧系有坏车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坏车，咁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德福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繁忙，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挤塞，龙尾在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好多人都喜欢每日拉下筋，舒展筋骨之余，亦都可以提高身体的柔软度。我们成日说的拉筋拉筋，筋只是一个统称，当中可以包括肌肉、筋腱、筋膜、关节、韧带等等，视乎个别的拉筋动作所牵涉的部位。所谓的拉筋，其实主要是放松和伸展肌肉，还希望腾出关节和关节中间的空间，咁就可以增加人体各个部位最大的活动范围，所以在运动前后去拉筋相当重要。热身做得好都可以直接影响运动时的表现和运动后的复原进度。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又升一度，又升一度啦！32度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66%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生效嘅。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师奶田咧，睇下你可唔可以马上咧用你嘅生活常识咧去判断到咧呢一个现象系点解会发生嘅？因为我琴日都实在太钝啦、哦，我老婆同我讲嘅时候，我话我唔明点解会咁样嘅。 咩啊？ 跟住佢话你用翻少少常识就明噶啦，咁样而家。 工人姐姐超级渴屎同埋抢手， 系 点解？点解？ 吓咁、啊、你都唔知 点解？ 因为好多嚟唔到嘛，咁你嚟你都惊佢啦，同埋所有雇主都必须要俾佢哋住酒店14日啊嘛， 系啊系啊， 新法例嚟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 同埋讲紧嘅咧，已经唔系而家咧，即系工人姐姐系好抢手啊，即系之前已经有好多一早就讲紧咧，就系咧吓呢个最基本嗰个人工啊，唔系噶，我会比基本嘅人工多噶。你开几多钱嚟请我啊？好多真系已经可以吊高嚟卖 啦。但之前咧，可能就系纯粹出于话啊，你觉得佢好，所以就要抢啦、 啊。 但系头先就系阿田讲一样咧， 冇货咯， 系冇货咯。同埋咧，而家就变咗有某一类嘅外佣咧，就好抢手咧。嗰啲就唔叫外佣啊，嗰啲其实严格嚟讲叫内佣啊， 系本地嘅。 系啦，佢根本已经系本地，系现成。系啦，佢就话咧，有个新闻做咗个专题咧，佢就话 好夸张呢个， 好夸张。佢就话咧，而家咧现成嘅外佣咧。完全是超抢手，因为外来的外佣哇又要等28日啦，即是前前后后加埋、 啊、 又不知道你又不安心啦，你怎么都怕啦，所以他就说好啊，有好多已经是现成在香港的啦，他一路都没走过啦，可能都没走过。 但他就已经完了合约是不 是？这个就关键啦，他说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就完了约的现成外佣，就奇货可居，就成为了现在大家互相抢夺的对象。仲要呢，我又不明白原来有分别的。印同埋飛咧，喺呢一格係有分別嘅喎。 係有咩分別咧？咁 係啦，因為咧，你知唔知啊？最搶手嘅現成外佣啊，吊高嚟賣嘅印定飛， 應該係印姐姐係咪啊？因為佢識講廣東話， 我唔知啊，真係唔知啊， 係啦。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懂讲广东话。 咁同埋印姐姐好似因为菲律宾 价钱都一样噶嘛，即系人工啊， 一 样 嘅 系咯， 唔可以咁样噶。政府宣传声大家讲咗啦，系咪因为他哋冇封关嗰件事，所以他哋流动量大啲啊？因为菲律宾嗰边之前封咗， 封得好严嘅， 系啊，封得好严啊嘛。 佢而家咧就话啦，嗰个专题讲咩咧？佢就话原来而家咧，佢话请现成嘅印佣啊，相当困难。 哦， 净系讲印啫。佢話咧，啲外佣公司咧，直情話：哦，你要請現成印佣啊嘛，係現成啊嘛，係啊係啊，幾多錢啊？最少5000蚊， 係 最少5000蚊， 都唔知好遠啫。呢、這個同基本個數係咪？ 唔係，本來44几啫嘛，係嘛？ 唔係， 本來幾多？ 而家最新嗰個係4630， 咁即 係 多300零 啦， 三百零啦。即係佢話咧，一定要5000起啦。然後咧，佢就有幾個要求嘅。第一，要屋企冇老人家或者 B B，又或者就算有嘅，净系准有一样啫。 哦、 你一系就老人家，一系就 B B， 一系就 B B， 一系就冇宠物，系啦，是但一样。咁咧佢就 三拣一， 系啦。咁然后仲要咁嗱，人工5000蚊起标啦，冇老人家或者 B B 或者二拣一啦，要有独立房间 啊，自己嘅房嘅有， 冇错。佢话如果唔系，我宁愿等校位啦，我都唔想再同你做啦，咁样。 哦， 系啦，即系 好高 要 求，因为你而家讲紧嗰啲咧就已经喺香港啊嘛， 冇错冇错。 我上一次咧请我而家我最爱嘅 Gina 姐姐之前咧，我就纯粹喺香港揾嘅，咁所以咧就即 系 因为香港揾个分别系有啲咩咧？你可以见到佢啊嘛，你可以面试啊嘛，可以同佢倾下偈啊咁样嘅咁样。咁嗰阵时咧，我讲紧我用咗 Gina 姐姐，应该都已经系去到第三、第四份约噶啦，起码过咗6年噶啦，已经一定 系。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嗰阵时咧 ，Gina 倾偈都有讲啊， 系啊， 佢啲女好大个噶啦， 系啊，你嚟一嚟。你屋企你起人哋家宅喎，真 咁我又唔止嚟一次咁样，系啦， 系咯。 咁跟住咧，嗰阵时咧，即系有面试唔同嘅工人姐姐啦，倾偈嘅时候咧，嗰阵时啊，已经有姐姐讲到明啦。我而家收紧9000蚊一个月，你俾几多少 钱啊？即系6年前啊？ 系啊， 哇， 起码6-7年前。即係其實咧，呢個係不嬲都有嘅。 即係有人會願意俾高啲價錢咯。 嗱，有人願意俾高啲嘅價錢，同埋本身已經喺香港做緊嘢嗰啲姐姐咧，佢哋係有一定嘅優勢嘅啦。因為我真係可以，你就算你話你試下工又得唔得咧？傾下偈又得啊？你係咪真係識得照顧小朋友嘅咧？你可以即刻有得睇嘛？如果唔係你嗰啲視像會議啊各樣嘢嘅話咧，有好多人啊就會覺得我寧願俾多啲錢，起碼我有見過佢嘅，起碼知道又會唔會即係同個樣啊同埋嗰個。bio 系会唔一样啊，而嗰啲姐姐相对地亦都会知道佢有优势， 因 为 佢真 系， 同埋佢因为佢真系有经验咯。 系啊，但系我就唔明咧， 吊高 到去一個位去到9000蚊，你實在 咁多年之前，我呆咗，我心諗即係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希望你揾到份好嘅工啊咁啊！ 但係佢而家個講法咧就話因為多個網民咧信咧就話印佣所謂即係個價錢貴咗啦，高個要求高咗咧，咁咧就啲人同我講話，喂，你試下請菲傭啦，係調翻轉咁講話，你請菲傭啦，佢話咧咁就冇咁容易會遇到呢個問題，然後佢就話係啊，佢真係改請菲傭之後咧就話大家咧相處就開心咗，然後咧佢個講法嗱，我真係唔識。他们的中介 中介那些界别是怎样呢，因为呢他说印尼的佣工呢有总公司教路说成日托高了个人工、他说之前他遇到的 agent 跟他一样，他说帮印佣一开呢就开5200蚊这个价，就说你没有这个价呢不会有本地的印佣姐姐呢就肯来跟你做的了样、所以呢就大家看就有个分别， 那 菲佣就没有这些东西吗？ 是的， 菲佣都有， 是的，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 样写，可能想他们老实一点吧，我不知道，因为呢其实呢我都有一个经历，就是我的 auntie 她就是最近即早几个月呢请了个姐姐，是印尼姐姐，因为要跟她沟通要讲广东话啦咁样。哇，你知唔知佢咧，即系啱啱接咗佢翻嚟屋企，都系第一日啫嘛。咁咧，咁当然咧，个雇主就会同佢讲话，你要做乜做乜做乜做乜啦咁样。跟住咧，你知唔知佢嘅态度系点啊？ 我辞工啦咁啊！ 佢唔系话吓要做咁多嘢噶，咁嗱，咁佢跟住好快嘅，佢跟住话咧，咁我做够六个月，我还晒啲钱，我唔做噶啦咁样。 哦，呢啲几有交代喎，讲到明喎、 起码、我觉得呢个俾个分章佢啊， 俾个 like 佢， 俾六个月你去做准备，仲想点 啊？ 几 好啊！即系你请呢个之前，请定多个咯。 系啦，你咩态度啊？即系我真系觉得好， 但我又觉得冇问题喎。嗱，如果你谂翻，我哋有阵时讲新闻啊，唔系就系话即系菲律宾嘅朋友定系印佣嘅姐姐，有阵时我哋都会话啦，嗰啲人一翻工第一日，可唔可以要做呢啲嘅咩？可唔可以要影印噶？吓，影印机点用啊？其实一样嘅啫，即系可能佢哋而家新嗰个 generation 嗰个年代。可能真係同我哋當年會覺得啊，你嚟做工人姐姐就叫你做就做啦，咩都做，其實已經唔一樣。 佢話咧，有另一個電視台咧，之前就做咗一個咧，又係呢啲叫中介大揭秘啦。 係， 佢就揾啲中介上嚟講下啲外佣姐姐嘅心聲諸如此類啦。佢話原來而家真係會有一啲外佣姐姐咧，嗱，你唔可以話唔合理喎。佢話佢哋會要求咩？就話我可唔可以有家房啊？ 係， 係個外佣姐姐要求有家房， 即自己一間房。 唔係啊，有家房啊。 家房啊。 即系距离 interview 你， 冇错啦。之前就系我哋所谓你话雇主啊，我可唔可以 interview 啊 Maria 咁样？佢话唔好意思，你想 interview 佢之后咧 ，Maria 都想嚟你屋企望一望， 我望下你屋企环境先。 系啦，咁嗱，你如果从好传统角度咧，可能你话岂有此理，唔系嘛？你仲要 check 翻我转头，但系咧佢利用翻咧我哋一般打工仔咧。即系你想做一份工之前，可能都话可唔可以望下间公司？ 系啊， 有冇得实习啊？或者唔知咩咧？望一望咧？嗱，即系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咧。你又覺得佢好合理喎，因為點解咧？佢話好多外佣姐姐都話咧：，喂，大佬，我跟住住喺你屋企喎。 係咯， 我完全唔知道你屋企咩環境，有咩要求，究竟有啲乜嘢嘅即係設備俾我咧？佢話我都唔放心啦，即係而家唔係真係盲婚啞嫁喎。 我覺得呢個其實合理嘅，因為嗰個係一份合約嚟噶嘛。 但我哋要轉好多心態。係 啦，我哋要轉個心態。以前就話我俾一份工你，你好需要呢份工。 係 啦，而家記住，其實嗰個係一個買賣嚟㗎，大家都有大家嘅需要㗎。 佢個口頭禪啊！而家要 win-win situation 先得啊！真系要啊！ 我一早已經有朋友咧，佢哋咧就係想揾工人姐姐，咁跟住我話：哎呀，咁不如我問一下 Gina， 因為有陣時咧佢有翻教會啊嘛，都有好多朋友。起碼如果嘅話咧，佢係即係熟嘅，佢認識嘅，又想揾個份新嘅工嘅話，咁介紹啊！ 冇錯冇錯， 我覺得我嗰個好啊，我諗佢啲朋友都唔會好衰嘅，我咁諗。跟住我就有試過咧，將我朋友嗰啲背景咧話俾 Gina 姐姐聽啦。跟住咧我就話：哦，佢有小朋友嘅，咁啊有個女女咧都幾乖。跟住下一句咧 ，Gina 就问：咁你嗰个朋友住喺边区噶？ 系系， 佢个屋企系几大噶？ 系， 有冇独立嘅房噶？ 系， 即系你代表住嗱， 人哋有要求咯， 系每一个佢哋都会想有一个基本嘅认知，究竟有一个点样嘅屋企？跟住我讲咗俾佢知，我就话有小朋友嘅，四五百尺嘅屋啦，嗰样嘢。跟住佢就话有小朋友嘅话咧，可能我啲朋友未必会做啊。呢一个已经系个答案咯。 系啊， 几年之前已经系咁啦。 即系佢算唔算系的士拣客啊？即系话去边啊？过海啊？ 但佢哋有条件拣啊嘛，讲真。 系啊，因为你求紧佢嘛，即系 你需要佢 咧， 咪用求咯。 系啊，系啦，需求啦，叫做。咁因为都系嘅，我好多时咧都系搵即系朋友谂朋友啦。 系啊系啊， 通常话喂你个姐姐咁好，你佢都识啲朋友，为都系好嘅咁样。 但你冇谂过，我哋三个都系朋友啊。 咁点啊？我介绍阿田嚟做你姐姐， 唔系即系系咯？我哋系咪互相都咁好？ 唔系啊。 都是讲个区分的，有些真的说哇住了咁远啊，我不去了咁样。 可能我 会 的，我怀疑他们有些姐姐可能会说你住那里有没有楼梯的，不是有没有 lift 的、 哦、 即可能如果你还是住唐楼有些人 会 的嘛， 有些 人我就不做了。 讲到明要照顾老人家就不做，有些就觉得要小朋友的话我未必是最叻，讲到很谦虚的话 其实他们都会，即其实他们都可以揀工作的，虽然 我们都会揀啦， 绝对会，绝对会。 即虽然他是一个工人姐姐啦，咁佢自己都可能有少少要求，可能即系照顾小朋友系佢最拿手嘅。咁你又拣去个照顾老人家，佢真系唔掂当嘅。咁真系 将心比己，我哋之前见到嗰啲新闻咧，瞓到去个厨房个橱柜度，系啊，你啱啱讲啊，你想唔想喺嗰度打工啊？都系个人嚟嘅， 冇错冇错。 所以我就系觉得咧，即系有时点解人哋倒翻转头有佢嘅要求咧？咁可能就系之前大家都 有啲不愉快经验， 有啲情况就做得唔好啦， 或者工作时间好长啊，嗰啲都真系唔少噶。 所以我哋而家咧，你要记住啦，佢系工人姐姐，所以中间有个咩字啊？有个人字噶。In a world where you feel cold, you gotta stay cold.Miracle だけな moonlight 今宵も眠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もとへ High dance 心へ年伸び込んで君の間近近づくのさいつの間にか汚れも知らないなその瞳はダイヤどんな宝石よりも beautiful な運動もてしまうほど君から目離せないのも時計の針さえ動きを止めるよ Oh, let it grow、oh. Stay gone 目の中でも Stay gone 探し合ってるよ Stay gone Go近づいてく slowly 予告するよ baby 無防備な君を優しくいただくのさ君の深いところな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呢一個家事法庭咧開完呢一個外佣姐姐 case 之後咧，就開第二個啦。係啦，呢一個咧就係話買唔買公屋嘅問題。可能你話咩叫買唔買公屋嘅問題咧？咁樣真係 公屋有得賣嘅咩？咁 係啊， 有一批嘅公屋咧，佢係可以咧俾你去即係即係嗰啲嘛，租者自其屋， 係啦係啦係啦， 自己可以買翻自己間屋嘅。 曾經有一輪有呢個政策，跟住停咗喎。 唔係，如果住緊嗰棟嗰啲咧，都係可以繼續嘅。 哦 ，OK， 即係冇斷續過嘅咩？ 即係如果係嗰只類型咯。 哦，係係 啦，咁樣咯。 就係啦，咁而家嗱，簡單啲啦，因為咧就有網上面咧有個朋友咧，佢就發文咧就請教大家嘅話，幫我手啊，幫我手啊，你咩事？你咩事？ 係啊， 佢話咧嗱。我咧就月入四万， 哇几好啊 ！OK 噶 ，OK 噶， 单身人士啊， 好 未系单身嘅，就嚟结婚啦， 哦就嚟结婚。 佢话咧月入四万，住紧系一栋咧有三十年楼龄嘅公屋， 系 咁咧系同屋企人住嘅， 系 咁咧最近屋企人咧就同佢讲话，喂衰仔啊，不如咧，咦佢仔定女嚟嘅好似系，哦仔嚟嘅 仔嚟嘅， 佢话喂衰仔啊，不如咁啊，你咧就买咗我哋而家住紧呢个公屋单位，八十四万就得啦，八十四万就得啦咁样，咁咧就话。问你制唔问佢制唔制咁啦，好啦，基本环境系咩呢？三十年公屋住咗三十年啦，月租咧而家俾紧1500蚊，月租俾紧1500蚊。如果咧买八十四万呢个价钱嘅话咧，就月供5000蚊。佢咧就话啦，喂，之后房署话可能会改政策咧，你买唔翻噶啦咁样。佢话咧，如果你买完之后再卖翻出去咧，都有赚啦。佢话而家大概睇到400万咁样。嗱，我就唔知道公屋嗰个买卖咧，因为我都冇 check 得好实际咧，系咪真系仲系俾你买完之后咧，就变成可以俾你私人买卖嗰啲 嘅咧？当然佢有条件啦，唔知几多年后你先可以放翻出嚟。 又或者 你 呢 下卖完啦，咁就攞去卖赚钱就 唔 系嗰种嚟 嘅。 系啦，应该就唔系嗰样嘅。 同埋你公屋咧，你一定要俾翻嗰啲叫做公屋自由市场嗰啲咧，你补翻要补地价。 系啦， 所以其实都唔系话哇八四万你出去卖400万唔系可以咁样赚法嘅，冇 好啦。咁佢有啲咩困扰咧？佢话第一，佢唔系几中意而家个单位，因为耐啊嘛，楼龄啊。第二，佢就话咧，佢中意都系居屋或者私楼。然后佢就话啦，佢谂住结婚啊嘛。佢话冇理由结咗婚之后咧，如果买咗呢度，唔通我真系同两公婆加埋两老一齐住咩？咁所以佢话啦，我系咪应该唔好买咧？咁样 嗱，如果我咁睇啊，你应该攞间公屋去换去抽居屋， 唔认同。 好，我哋已经有正反双方啦。 佢其中一点就讲咗唔想同阿爸阿妈结咗婚之后一起住嘛。如果要攞阿爸阿妈间公屋去抽嘅话，咁你抽咗之后，就算你有钱，你有40000蚊一个月，你可以负担得到嘅话，都系要一起住噶嘛。阿爸阿妈住喺边？ 系啊，你攞咗佢间 公 屋， 你要俾翻翻俾政府噶嘛。 哎呀，我明白。咁到时你再睇下自己有冇能力自己搬出去住，起码嗰层已经系私人楼先啊嘛。 咁咪即系自己帮阿爸阿妈供紧一层楼，自己再搵一层楼啊？咁嗰40000蚊人工系唔会做得到嘅话，姑。 定系公屋换居屋啊？ 点为之公屋换居屋？ 公屋换居屋啫。 但系你要同阿爸阿妈一齐住， 然后佢自己再出去租屋。 我头先咪话自己再出去 咯。咁佢几多钱一个月啊？你知唔知？ 我明噶， 净使租啊供楼嗰度搞唔掂噶，大佬。 阿爸阿妈几大年纪有冇知道？ 喂，你咁啊太衰，你唔通你谂住就埋呢样咩？ 唔系就， 我反而会觉得咧，我最想问嗰个问题系八十四万系咪爸爸妈妈谂住系呢位嘅男士去？即系负担噶， 佢就咁睇，应该就系啦，佢自己去负担 嘅。 嗱，有啲网民咧又谂 佢自己有冇呢个能力可以月供5000蚊，当系俾家用阿爸阿妈咯。 系啦，嗱，有啲就咁计嘅，佢就话嗱，不如咁啦，你买咗佢就写你父母名，你结咗婚之后咧，你自己搬出去再买另一间咧，写翻自己名。 系 咁，你月入40000，你供5000蚊咪小事咯。 系咯， 佢话如果大家利是咧，父母百年归老咧，你又多间屋啦，租出去又好，俾仔女又好，冇坏窝咁样。 起码阿爸阿妈继续个地方住，咁以佢嘅人工5000蚊帮阿爸阿妈手供楼都唔会太吃力。 系啦，所以咧似乎都几多人就话系要买嘅，不过咧有啲反对就话，喂要结婚都系呢几年。 佢话咧，如果你咁样就攞一嚿钱咧，就惊你应付唔到啦。佢话嗱，你买完仲要揾地方安置两老，睇唔到有咩着数。咁然后就话啦，当你结咗婚就知道咧，你宁愿住喺一个居屋就好过同两老住喺地铁上盖。即系佢意思系讲到话咧，即系最好都系自己一个人，即系有个斗咧。 系啊， 少话你要买一个单位咧。 唉，土地问题同埋人工问题啊，全部都令到我哋香港嘅朋友啊，真系头都痕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出现新一波疫情，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书展主办机构同书商紧密联络，正系密切留意情况，会尽快作出适当宣布。被问到政府应否宣布雇员留家工作，他说以一般工作情况来讲，若每人都有足够防疫措施，而是有效方法减慢疫情，不同机构可以弹性处理减少人流。至于会否再收紧餐厅食肆的防疫要求，他说当局非常密切留意每日的疫情发展，不排除会再更新防疫措施，减低社交接触和病毒传播风险。他又说卫生署已经扩阔收集样本和做病毒测试的范围，呼吁市民如有病征，怀疑自己可能受感染，即使非常轻微，都应该主动求医和做测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新型肺炎疫情社区大爆发，政府应该强制市民戴口罩，市民亦都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在家工作会成为新常态。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说，近日确诊数字一直上升，很大比例追不到源头，新群组在不同屋邨出现，现在在商场以至医院仍然见到有人没有戴口罩，或者只是掩盖部分口鼻。他认为现时口罩供应比较充足，应该能够落实强制戴口罩措施。他又认为应该进一步收紧对食肆的限制措施，每张台限坐人数降至四人，在的士上除了要戴口罩，亦应该打开两边车窗。本港新型肺炎疫情近日转趋严峻，海洋公园说重新开放后一直严格执行不同的防疫措施，包括缩减入场客量到一半或以下，所有访客和员工进入公园之前必须量度体温，并规定在园内必须戴口罩，园区持续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工作等。署会否因应疫情考虑再度暂时关闭，发言人说将密切留意疫情发展，严谨遵从医管局和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应对北京政府的举措选项有限。报道引述华府官员与分析报告，指出美国若果采取针对香港金融体系的措施，可能反而对美国、西方或者香港企业与消费者带来伤害，限制对港贸易亦对中国政府的影响不大。美国政府上星期宣布就涉疆问题制裁四名中共官员，中方说会以对等措施回应。华尔街日报又报道，华府可能会今个星期公布新一轮对华制裁方案。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3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90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426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14,042点，升371点。部分港股的最新造价，腾讯控股548蚊，升个半；阿里巴巴254.4，跌一蚊；中芯国际42.35，升个一；美团点评205.6，跌2.6；吉利汽车19.18，升1.58；斯摩尔国际29蚊，跌2蚊。小米集团17.2，升3.2；香港交易所364.6，升8毫；比亚迪股份86.3，升9蚊； 中国平安88.6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51，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4，加元1.357，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22,719点，升428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86美元，卖出1,80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疫情之下，家长要以身作则，时刻保持社交距离，严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家人，同时亦成为孩子的防疫好榜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风之卜要介绍呢本书呢，其实有个係呀、啊、 因为我睇到你今日带咗边本书， 你睇到封面係呀、啊、我呢未介绍呢本书之前呢，其实同一套电视剧有啲关系㗎、嗯、最近呢一套韩剧呢就係、是、哇，来自星星的你呀、啊、男神呢再重出江湖啦、哦、金秀贤咁呢，佢就拍咗呢一套叫做呢没关系是精神病，係啦，咁佢大概我琴日特登煲咗一集，因为呢我都想作一个引子嘅，佢就係话呢，即金秀贤就饰演呢一个精神病嘅护理员啊，即嗰啲叫做护士咧，咁佢就照顾啲病患啦，咁啊当中就牵涉就话佢阿哥亦都系一个即系有精神病嘅人士啦，咁啊亦都遇到个女主角咧，亦都我睇咗第一集啫嘛，咁、嗯、但系应该似乎都系佢有啲唔知咩心理创伤咧，有啲反社会人格，咁啊就用呢个嚟展开个故事咁样嘅，咁啊听讲话而家韩国咧呢、這个就话题之作。就都大受歡迎，咁啊好多人就喺度討論，因為佢涉及好多精神病裏面嘅一啲即係症狀啊咁樣啦。咁我就話啊，呢、哦、套劇就固然大家會好有興趣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精神病呢個課題，咁有冇一啲書係關同佢相關嘅呢？真係有。嗰陣時啦，其實有幾本書都好出名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36个比例啊，定72个比例嗰個咧， 24个 好多比例， 係啦， 36个比例。嗰陣時嗰個就話人格分裂啦，36、24，就係講人格分裂。咁但係後來即係甚至乎電影都有拍到啦，有好多人就用呢。系啦，有好多人就用呢一个嚟作为一个蓝本咁样，咁嗰个就即系外国一个真人真事啦。咁有另一本咧都好出名嘅，就系头先阿祖见到我今日带翻嚟嗰本咧。 嗯， 呢本书咧其实就你都泛黄噶啦，已经咁咪冇记错咧，我睇下佢嘅年份咧，应该就系、是。 起碼都係啦，2010年嘅時候， 十年啦。 咁原來呢本書唔經唔覺咧都賣咗10年啦，咁樣。 我想講咧，好少你介紹嘅書咧，我有睇到嘅。 哦，你有睇過呢本係嘛？ 係啦， 係啊，呢本好出名。 因為嗰陣時點解咧？你頭先講嗰個24個俾你咧，我都有睇過。因為嗰陣時咧，曾經試過咧，係想做一個同關於精神病人有關嘅演出。 哦 ，OK，OK， 係 係啦，想創作一個咁樣嘅演出。咁你要做資料搜集㗎啦，係咪？所以嗰排咧係睇咗好多關於同精神病人有關嘅書。 係係。 所以變咗做成啲內容咧，可能呢本書講定嗰本書講咧，係會撈亂咗 嘅。 係啦，但係呢兩本我都真係有睇過，同埋我覺得咧好重要嘅一樣嘢啊，有陣時我就覺得我自己好無知。就是、因為我自己咩都唔知道，所以我想先至諗啊，其實唔單止我嘅，可能好多人對於真正乜嘢叫做精神病咧，乜、嘢叫做精神病人咧，你以為即係好衰咁嗰句，有啲話咪黐線嗰個咯，係 啊 係 啊。 但其實人哋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別啊，並唔係你一句啊黐線咯咁樣咧，就係、 是、 即係歸納曬佢全部嘅、我發覺原來我自己了解唔多啊，咁我就當一個議題去嘗試了解，亦都覺得啊，如果我真係要搞一個 show 一個舞台劇嘅話咧，我有啲咁樣嘅議題。可以同大家分享嘅话，大家都认识多啲都好啲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系理应系人都应该要了解同认识多啲。 系啊，嗱，咁呢本书个名叫咩名咧？咁佢叫做《疯子的世界》，即系好似黐线咁啊，《疯子的世界》。咁但系咧，佢原本个名咧系再吸引啲嘅， 系 佢原本个书名咧就叫做《天才在左》， 系 即系天才喺左边，疯子在右边。 嗯。 即系黐线同埋即系 天 才与白痴一样，好似 系 另一线之差。同埋最紧要系咩咧？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但系左右咧系相对噶嘛。 嗯， 即系咩叫左，咩叫右咧？我望住你就 系 左， 系啦。你以为佢系疯子，其实佢可以系天才啊。 系啊。 你以为你自己系天才啊，其实你一样可以系疯子啫。 系咯，即系左右相对噶嘛。咁咧呢个作者咧叫高明，咁咧佢就唔，我喺度以为佢系咪咩心理学家或者医疗专家咧？又唔系、啊。其实严格嚟讲咧，佢会成日自称自己，你话你当我系社会观察家，社会观察家即系咩啊？即系食花生嗰啲啊？佢可能系一个佢又唔系记者，佢、只不过就系一个咧，即系 作者咯，可以咁讲。 留意到身边嘅所有嘅发生嘅事事物， 系啦， 佢又多过留意嘅。 佢净系佢因为佢系一个咧，嗱呢本书咧仲有个副标题嘅，就写住咧第一本精神病人嘅访谈手记。 系 咁，所以咧佢话咧佢喺2004年至2008年期间咧，用咗唔同嘅渠道咧，就去进行精神病院啦，又或者入到去佢哋公安部，因为佢内地人嚟噶嘛，去到公安部嗰啲机构咧，就对一啲所谓。非常態人群咧進行近距離嘅訪談，咁、最終咧就出咗呢一本書。咁咧佢有新作噶，佢早幾年咧仲有一本就係話即係催眠世界，就用一個催眠師嘅角度咧，佢就訪問好多催眠嗰啲人， oh, okay. 就話喂，其實催眠係點樣一回事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佢都延續住佢呢一種嘅系列咧，咁樣話你哋唔知嗰啲嘢咧，我就做訪談。我就深入去了解一下咁样，好啦，咁呢本书，阿祖唔知道你仲有冇啲咩古仔特别有印象嘅咧？ 哇，你讲啲嚟听下先啦， 因为真系好多噶， 早啊，真系抛咗落 算上十年前嘅啦，咁样， 系啊，都十年前。 嗱，佢咧有，我觉得佢第一个故事咧就系好容易就吸引到大家个注意嘅。嗰阵时我第一次揭嘅时候咧，我都想望下，我话究竟系咩一回事嚟噶啦？第一。 系， 佢有个论点系咁样嘅。佢话佢访问咗一个精神病嘅医生， 系 佢咧成段对话里边，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咧，佢就话其实如果咧佢话嗰个精神病人咧冇骚扰人嘅话咧，佢话唔一定要医治佢。 O K， 佢话唔一定要用我哋嘅角度去医治佢。嗱，佢抛出一啲好新颖嘅观念啦。咁佢又举例子，譬如佢话咧，佢曾经遇过有一个精神病嘅嗰个 case 系点样咧？佢话佢系英国嘅一个患者嚟嘅，屋企好有钱。父母去世之后咧，三个姐姐同埋嗰个即系病人咧，就攞到好多遗产嘅啦。咁佢有啲咩所谓嘅精神状况咧？就话佢每日咧都会搵啲嘢嚟烧嘅， 烧 攞啲嘢嚟烧嘅，反复烧，烧成灰之后咧，再攞嚟咧攞嚟焗，再攞嚟研碎，然后咧就将嗰啲嘢咧变成灰之后咧，就攞嚟种花，睇下咧究竟可唔可以种得成朵花。佢话咧，佢咩都会攞嚟做实验噶，譬如你俾个骨佢，佢会攞嚟烧啦。即系假设佢见到有对鞋咧，佢都会攞嚟烧噶。 系咯，我又觉得即系当然可能系独特啲，但有边个真正嘅科学家发明家唔系由实验做起啊？ 佢唔系啦，佢点样咧？佢就话佢咩都攞嚟做嘅，但系除咗呢样之外咧，又咩都唔做噶咯。食饭就食乜都食，又唔拣饮择食，攰咧就瞓喺 sofa 度。咁咧佢一日到黑咧就净系攞嘢嚟烧，攞嘢嚟烧咁样。你唔俾佢烧咧，佢就发脾气，佢就会即系周围。 订嘢，你一俾佢烧咧，佢就乜都唔出声，就慢慢咧就攞啊攞个宾身 burner 就逐点烧啊咁样咧。佢话呢个患者咧。就是属于佢口中就话， 佢唔骚扰到 你 嘅，你 唔知佢 O K 嘅。佢话嗱，佢又冇搞到人，佢自己好开心。 但佢都搞到屋企人噶， 唔系佢屋企人就净系负责揾个工人望住佢咯。 唔系佢冇烧咗间屋噶， 系 咪先？ 唔系净系防止唔好俾佢烧咗间屋。 系啦，佢自己有研究嘢啫。 系啦，咁然后 咪先？点解凭乜嘢去证实佢系一个疯子啊？ 佢系精神病咯，因为佢好明显系噶啦，因为佢话咧，佢净系会将个专注力摆咧，想揾嘢嚟烧，但佢又唔系真系做科学实验啊，因为科学实验你会有后续，譬如话好嘢，我 写个报告， 我写个报告，我研究到啦，原来咧鞋烧完成为灰之后种花系最好嘅， 佢 冇，佢就纯粹有一种咁嘅反嚟覆去嘅动作咧，话我就想做呢啲嘢。 但你谂下，即系佢咁样讲，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屋企人或者唔认识佢嘅人会令佢惊，即系点样？大家平时我哋所谓嘅 layman 点样去 define 乜嘢一个疯子？你谂下啦，如果有一日去见到个桂花田，究竟烧成咗你做灰之后，攞去种花会点咧？咁你谂下，即系有人谂到极致，可能会系咁噶嘛？佢咪好似某层面上对于社会嘅某啲嘅朋友有一种嘅威胁性或者危险性，你会咁样被 define 咗？ 系啦，嗱，咁呢个就系佢，譬如先一开头就用第一个古仔啦，佢就想你有啲了解，就话喂，精神病嘅世界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啦。咁然后咧，嗱，我觉得佢有几个古仔咧就好得意嘅，譬如佢第一个咧就系佢话。应该用一个咩角度去了解精神病人？这个故事很简单。他说呢他们试过呢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他说有一个病人他呢一日到黑呢他就喜欢呢一落雨的时候呢他就会穿着成身黑色的雨褛然后拎着一把呢花呢碌的遮然后踎在呢他那个精神病院的很潮湿很黑暗的角落头那里他就会躲起来。他踎在那里。然后咧，佢唔喐噶咯，系成日都唔喐噶咯。佢又唔同人讲嘢，又唔会搞人哋，佢就静静鸡咧。一落雨佢就成个踎喺度。 咁呢个唔骚扰人啦，又冇危险啦。 系啦，咁但系你好执着啊嘛。咁嗰啲医生啦、专家啦、行为心理学家全部嚟过晒，掹佢走。 即系想探究下究竟点解会喺呢个大雨？ 佢点解要佢一定要踎喺嗰个角落头度？就咁 揸住把花遮， 着住黑衫，然后踎喺度。佢话咧，你掹佢走咧，佢唔会反抗。但系咧，你摆翻佢喺间房度咧，你一唔望佢咧，佢就走翻嗰度，系啦。咁即系你系困扰噶嘛？虽然佢冇伤害人，佢话啦，究竟点解咧？佢终于咧有一次咧，有一个精神病学家咧，佢就话 ：OK OK， 我乜嘢都唔出声，我企喺佢隔篱，同佢一模一样，着黑色雨褛，拎住把花遮，又同佢一模一样，踎 喺 个角头度，一粒声都唔出。一个礼拜之后。那个病人就主动跟他讲了。 你做什么跟我 他就跟他讲过喂喂喂原来你都是蘑菇来的。 嗯是 的。他说嗱 ,ok, 他的 case 是这样。那当然啦 我幻想到那个画面。 是的。 好得意。 是的。 即是找到知音者。 你跟着好像解得通了我花姐。 原来 他是 蘑菇。 是的这样。 明啊明啊。那为什么蘑菇 好啦，咁你觉得呢个系古仔啊，定系真人真事嚟？ 真人真事， 真 人真事，真 事 因为咧跟住， 因为其实有画面啊，真系嗰朵花，即系个花菇系上面系花碌噶嘛，下边。 佢话咧呢个作者嘅高明咧，佢就话啦，佢当开头听呢个古仔，佢觉得系假嘅，佢以为系假嘅，点知后来俾佢亲自见到一个 case 咧，同佢一模一样嘅，唔系变咗蘑菇，但系呢个 case 系点咧？ 就变咗只烧鹅， 唔系烧鹅，佢就话咧，佢话有一个老师，咁呢个个案真系好阴公啊！佢话系一个非常非常好嘅老师，但系突然间有一日咧就变咗，变咗咩咧？佢除咗食饭、瞓觉、去厕所之外嘅时间咧，就会做啲咩咧？佢就会踎喺一嚿石头面前。望住嚿石头，又或者可能系一啲花花草草，望住佢踎喺度，然后就望住一粒声都唔出，有时会出声，有时会讲一两句说话，但系咧佢就会点咧趴喺度，就踎喺个地下度啊，贴住个鼻啊，望住佢咁咧。佢话咧佢有老公有仔嘅，但系冇人劝到佢啦。佢真系成年几年咧都冇同其他人讲过一句说话，佢就净系踎喺对住个石头，对住佢咁样。咁佢话咧，好多人都同佢倾过偈咧，冇人理佢， 即系冇人讲， 冇人 倾 得掂 佢，系 啦。咁呢个作者高明咧，佢就话佢就由于听过呢个笑话啦，佢话不如我试下。 佢又去咁样跟住呢个老师个动作去做 啦。佢话咧，佢就唯一多一样嘢咧，就系佢手头上拎住录音笔，其他咧同佢一模一样，咩都冇拎到。佢就咧。在他隔离踎在那里望住啲花花草草。咁呢个踎咗几耐呢半个月。 哇！ 佢话佢真系好辛苦， 真系好有毅力喎、啊。 系啦，因为咧，佢仲要一踎就踎到咧，佢离开为止。系，佢话佢踎咗半个月， 即系佢敌不动我不动， 敌不动我不动， 你唔走我都唔走。 系啦， 而最惨系咩咧？佢自己唔知望嚟做咩噶嘛。 系啊， 佢话真系好难顶咧，日日望住个石 柱，半个月喎。而家我哋话隔离自己14日啊，有你自己嘅酒店房，你都觉得个生活不自在啦。 最惨就系、是、咧，无从即系谂唔到条个脑啊，谂 唔 到 对面， 即系谂唔到对方谂。 佢话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系点啊？终于 半个月之后咧，呢一位教师咧，佢话好似突然间啱啱发现佢喺隔篱咁样， 哦、 然后佢就望住呢个作者，佢就话：你喺度做咩啊？你喺度做咩啊？过嚟做咩喺度踎喺度啊？咁样 就问嗰个教授。 系啦，咁然后呢个时候咧就好紧要啦。嗰个即系作者咧，佢、 啊、 就佢就唔可以穿煲啊嘛。佢就咧亦都扮好似啱啱发现，佢就话： 你喺度做咩啊？ 咁、哦、你又喺度做咩 啊？系啦 系啦。咁然后嗰个老师就话啦：你喺度做咩先？跟住嗰个作者就话啦，我唔话俾你听，因为佢唔知答咩先啱噶嘛。 但系同时间有一个好嘅契机，喂，总之我哋展开咗对话 啦。 究竟你谂紧乜嘢噶？ 同埋又唔可以话我跟你咯。 系啦系啦，即系你答错咧，佢就知道你唔系同路人啦。 系啊， 佢 答错先啦，真系。 佢就话咧，我唔话你听，然后佢继续咧就望住自己眼前嗰条草啦，咁样。咁跟住咧，嗰个老师咧就跟佢一齐咧就望住条草，然后咧佢仲要扮个老师就要扮攞只手遮住，我唔俾你睇。咁跟住咧，然后嗰个老师就望住佢话：嗯，你呢条草我睇过啦，冇乜特别啊。呢边咧好多啊，咁样。咁跟住个作者就话啦：切，你睇唔明啫嘛，我呢条系唔同嘅咁样。 系佢啲咩嘢？ 有咩唔同啊？我唔话你听啊。你如果话俾我听，咁我都话俾你听，我望紧啲咩啦？咁样。 哦。 哇！佢就终于得到呢个机会啦。佢话 其实佢呢个对答咧都好讲技巧嘅。 系啊。 如果唔系咧，你即系 中断咗个对话噶啦。跟住佢就话：系 啊。 咁。但系你知道嗰啲应该都唔够我知道嗰啲咁好嘅、哦，然后个老师就话唔会噶，你唔会蚀底噶，我知道嗰个大秘密嚟噶，一定好过你， 哦、 好唔好啊？你讲俾我听啊，咁样，咁于是乎咧，个老师个作者就 话， 好啦好啦，咁讲咯，咁然后佢就作啦，佢就话你见唔见到啊？呢条草咧，草尖度吊住一条虫，所以呢条草咧应该就系已经俾虫食到枯萎咗啦。其实真系废到爆， 系啊，即系佢求其真系 系啦， 喺度作。 跟住嗰个老师就话啦：，切，你知道呢啲唔算系啲咩特别嘢。 系啊， 咁跟住佢知入正轨啦。 咁你话你讲， 咁你讲嗰啲都唔系好特别啫。佢话我讲嗰啲好特别噶，可唔信？你讲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啦：，你咧嗰啲太低级啦，你嗰啲唔系高级生命。跟住个作者开始唔明啦，话咩高级生命啊咁样，佢话嗱，咁你听我讲咯，佢就开始咧就讲咗个古仔啦，个古仔就好长嘅，总之大概系咩意思咧？佢就话俾人听咧，佢就话啦，你知唔知咧？其实地球上咧最高级嘅生命咧系石头， 嗯， 系啦， 佢就追求紧呢个高级生命。 佢话生命咧有眼有鼻有手有脚，佢话石头系另一种形式嘅生命。佢话佢哋好似唔喐，其实都会喐噶，不过慢啲啫嘛。咁真系个啲人成日都话咧，即系石头可能咧，佢地壳我哋会即系有啲震动啦。佢、慢慢喐，佢话佢有阵时俾风吹啦，俾动物踢啦，佢都喐噶。不过石头唔喐啫嘛，佢哋自己唔会自己想喐 嘅， 佢系被动嘅咁样， 即系佢被喐咯。 系啦， 系啦。然后佢就话吓，那个作者就话石头都识喐，但系石头如果唔系、那个石头咁都叫有生命啊，但系石头。佢会唔会死啊？有生命要死先叫有生命噶嘛？个、老师答到佢话有啊，佢会磨损噶嘛？石头 即系佢都会受伤，不过唔使入急症室啫。 系啦，佢话石头相撞磨损，磨到冇咪冇咯咁样。咁然后佢就话啦：，我话你听啊，石头咧都系生命，而且咧我哋动作人啊喐得太快，生又生得太快，死又死得太快。但石头就唔同啦，你用几百年嚟起间楼。呢几百年对石头嚟讲，乜嘢都唔算是什么啊！佢话咧喺石头睇起上嚟，就算我哋企喺度一世咧，石头都望唔到我哋，因为我哋生命太短啦咁样。哼，你唔明咧？我而家就谂住咧同石头倾偈，佢就继续望住，跟住。个老师个作者呆咗， 呆咗， 系啦嗱，你究竟话佢系咩人咧？你呢啲个故事， 我有记得呢一个故事，我觉得呢个故事咧就好切合佢哋个名啊，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系啦。 你觉得呢一位嘅老师 人哋眼中就覺得佢係瘋子， 係。 但其實佢講緊嘅嘢，可能得佢一個諗到嘅啫， 係 啊， 可以 係 一個天才， 好深啊，係啊。即係你話佢係咪黐線咧？如果你用所謂常理，就係話石頭邊有生命㗎？你點會話石頭條命仲高級過人啊？ 但 係 佢又解釋到一啲嘢嘅，話俾你聽。不過只不過你自己接唔接受佢講個解釋啫嘛。 係啊，嗱咁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古仔啦。 天才嚟㗎，其實。 所以佢話有陣時啲嘢你諗唔明㗎。佢話究竟你點樣去理解一個所謂精神病人嘅世界呢？嗱，咁當然啦，佢亦都有一啲比較典型啲嘅，即係唔係頭先全部都係話你講到個精神病人都係天才咁樣咧？佢又唔係嘅，佢有啲比較典型啲咧。譬如咧，佢有一個咧，呢個即係幾似鬼故噶，佢叫雙面人。佢話咧，嗰個病患者係點樣嘅咧？佢話佢係一個好正常、好正常嘅患者嚟嘅，一切都如常嘅。佢話咧，但係有一年咧。佢就佢个古仔嗰个年份咧就九六年，佢话咧佢突然间发病，佢先唔讲发咩病，佢发病咧，佢话咧发咗病一年之后咧，佢老婆就同佢讲要离婚， 嗯， 咁原因咧就系佢话因为佢瞓觉的时候个样咧好恐怖，系、 嗯、 啦，咁然后咧到一年半之后咧，佢真系离咗婚啦，佢就接受治疗，去到九七年之后咧，又再接受住院治疗，即系话医咗几年咯，去到最后咧，突然间1999年咧彻底好翻。同任何嘢都拉唔上关系，同食药无关，同咩都无关。咁跟住个作者就话啦，咁点解呢个 case 你都要我去访问呢？因为呢个作者系周围访问人噶嘛。咁、那个精神病专家就话，你一定要睇呢个 case， 真系好特别。佢话咁有咩咁特别啊？佢话佢瞓觉嘅时候咧，表情好狰狞啊，咁样。跟住佢话狰狞嘅表情我都见过啦。佢话有咩咁特别咧？佢话佢老婆见完佢个样之后提出离婚。 哦， 惊得咁紧要喎， 系咯， 系啦，咁然后咧，跟住佢就话，系咪做过所有嘅治疗啦？佢话催眠做过，心理分析做过，引导方法做过，脉迹分析做过，连面部神经都惊个抽筋， 分房瞓咯，咁咪唔使离婚咯， 系啦， 见唔到个样咪唔好咁惊咯，系咪？ 系啦，然后咧，佢仲要加多句，佢话我哋每一个专家咧睇过佢嗰个睡梦时候嗰条片之后咧，冇人够胆睇晒落去。 啊、 而且咧，佢恐怖到一个地步咧， 呢啲撞邪啫系嘛？ 系啦， 但系佢逢瞓觉撞邪，你死啦！ 佢仲要系去到个地步系严重到咧，佢话嗰个患者咧，开头老婆同佢讲离婚啊嘛，佢话老婆你唔系啊嘛，你因为我瞓觉而离婚， 我俾条片你睇啊，跟住咁样， 佢同意咗离婚， 系啊， 系啊， 因为就睇完条片， 那个患者睇完之后，佢话老婆你走啦，佢话我都唔敢留你喺度， 咁恐怖， 系啦，咁 瞓觉样， 佢最后系点样咧？佢真系个作者就真系睇咗啦，佢话佢都吓亲。佢话点样咧？开头个画面咧就即系见到一个中年肥胖男人个样，好呼吸好均匀，瞓得好安静嘅。但系望咗一阵咧，佢话望到佢自己都想瞓，话喂冇料到，即系点啊咁啊！突然间一下咧，佢将嗰块面咧皱咗下眉头，然后咧佢话咧两只眼嘅眼角咧，用一个不可思议嘅方法咧，向自己太阳穴嘅嗰个方位咧吊起嚟。 哦，即系起咗只眼啊！ 直情系吊起嚟，系吊到个地步咧，就系大部分嘅眼白咧露晒出嚟，而个瞳孔咧缩到好细。佢话咧两条眉毛咧几乎系好似咧攞超能胶咧黐埋一齐咧扭住一嚿嘅。佢话个鼻咧嗰啲皱纹咧亦都咧变成咗咧好似一个好大嘅即系一个凹痕咁样咧。佢话咧上嘴唇翻起嚟，露出牙床。佢面两边面珠灯嘅肌肉咧全部打横，系变咗打横喎。 系啊，恐怖， 然后佢话咧，佢嘴角咧仲会挂住一丝嘅笑容，然后最可怕咧就系佢话佢嗰只眼咧喺个镜头面前咧，你见到佢周围睄啦，跟住就啤住个录影机个镜头。 系， 佢话咧佢望到咧好似有毒针咧， 想咬 出嚟咁样。哇！ 哇！呢个形容得好好有画面啊， 佢好仔细，真系 好 有 画 面 啊。 系啊，佢话佢哋到而家咧， 但系一般嘅事实嚟噶。 系啦，但系佢话就经过咁多治疗咧， 系 冇任何方法改善到，但系喺某一年。突然间消失咗， 哦！ 突然间消失咗，佢话佢哋完全都唔知系咩，佢用咗双面人呢个做个标题咧，即系佢话解唔到啊！佢话究竟系咪即系佢有第二个人格喺里边咧，定系点样？但系佢话连心理学家都引导唔到佢呢个出嚟。 佢冇发恶梦噶，即系 佢自己冇啊！ 即系同我哋一样咁样瞓觉，可能会发梦咁，但系总之就系、是。咩梦都好，做咩都好，你瞓着咗之后就会变样咯。 系啊，但系佢自己乜嘢都冇咯。 系咪？即系好似嗰啲人，你话鬼鬼上身。 系啊，所以嗱，佢呢本书就介绍唔晒咁多嘅古仔啦。咁但系其实佢最希望咧，佢就话 等你深刻咁样认识，即系所谓精神病人究竟佢里边嘅世界点样啦。佢又唔系叫你话啊，你当佢系正常人咁样啦。佢话佢知道你系要去， 你要去打开佢嘅世界，睇下佢谂啲乜嘢咯，系咪？ 系啊。 咁呢个阿高明佢真系好犀利， 好犀利， 好有毅力。但系佢唔系一个医生， 佢唔系医生嚟， 佢亦都唔系一个啲咩专研究精神病患者嘅人。 所以佢话佢有个优势系咩咧？佢觉得。佢能够尽量不带医学嘅偏见咯，即系因为如果你系医生嘅话咧，可能你好容易 有主观嘅谂法， 你有主观嘅谂法， 你有知识系咪？ 系啊，咁啊，佢甚至乎有个古仔，我琴日睇咧，叫《死亡周刊》咧，佢就系访问咗一个人咧，佢真系杀死咗佢嘅伴侣，但系佢唔觉得自己杀死咗佢，佢不停同讲佢话佢冇死到啊，但我杀咗佢啫嘛，佢系咁样个对话，佢话佢冇死到啊，我杀咗佢啫嘛，佢话唔系你杀咗佢，佢冇死到啊。佢每一日都会等我翻嚟咧，去叫佢噶，诸如此类咧，所以佢甚至乎俾埋嗰啲遗体上，佢话你见唔见到呢个系你伴侣？佢话佢点解会咁样嘅？佢话佢咪死咗咯？佢冇死啊，我杀咗佢咋？即系咧话，即系譬如呢啲你睇到毛骨悚然咧，咁但系可能又会令你有 眼里面睇到另一样嘢， 系啦，可能就会令你有一个角度了解咩叫做即系精神错乱，然后杀咗人咧，究竟系咩一回事咧？咁当然佢唔可以话系就代表个法学权威啦。但系呢一本书可能就会令你进入呢个世界嘅时候多一啲。如果你最近想喺嗰度韩剧咧，你都不妨补充埋呢一啲，可能你会了解多啲。好啦，听日 见，拜拜。